新出發 D100 還聲於民 自由自在的，你說沒有自由，哈哈，世界是假的，自由到底。 這一個精神不單止今天，我想一定要支持到明天，甚至乎以後的日子裡。 我的心亦都會和你們一起支持這個奧運的，因為我們都是熱血的中國人，我們一於莫美騰啊。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黎泽品、林毓华，监制黄德全、周鹏。 早晨，早晨，7:38。 Hey, 早晨啊，林伯。 Hey. 早晨啊，各位听众。 今日啊，梗系要讲今晚嘅维园聚会啦，吓呢个必定要讲嘅话题。 今日好似系飞起交集喎。即系点解啦？嗱，夜晚啊，当然系呢个悼念嘅六四啦。 系， 但系其实今日都有一单重要新闻，好多报纸做头条嘅。 系， 我谂对啲年青人嚟讲咧，其实都系一个喜讯嚟。其实，即系你可能咧就唔需要咧就系做楼奴，但系咧、就系、是、即系可以用租楼嘅价钱里边咧，其实都可以用到自己嘅物业。 系， 咁呢个值得讨论嘅咁 啊。你又讲紧呢个系？ 我讲呢个行基啊，李兆基啊， 不过系个人， 系李兆基个人咧，捐出一啲农地咧，就系、是。即係最多就去到即係可以興建10,000個單位啊！咁啊，如果用呢個建築嘅成本嚟即係出手咧，即係如果政府有免補地價的話咧，咁應該大概每個單位300呎咧就100萬，咁應該咧就係甚至可能免首期，咁你每個月供5,000蚊咧就可以擁有一個單位啦。 好，咁啊呢個咧當然我哋一陣可以傾啦。咁另外一樣咧，我覺得好重要，有一個法庭嘅消息，傳召記者去做證人。那個法官的觀點我真的不太同意， 那個杜浩成是不是？ 我真的不太同意，真的。 因為記者講過這件事，就是其實過去來講我經常都長期討論，你見到我們60、70年都看過套戲叫 Medium Cool， 是 Medium Cool， 是吧？就討論緊，即係譬如話發生一單新聞嘅時候， 係啦，講緊開場就講個騎電單車嘅記者，見到目睹個交通意外， 係咁究竟應該 救人咧， 救人咧，定係拍咧，係嘛？咁所以呢個牽涉到一個新聞操守嘅問題。咁特別喺呢啲咁嘅刑事案件裏面咧，即係如果記者做作證嘅時候咧，係會唔會影響佢咧？將來做新聞嘅時候咧，嗰種客觀中立性咧咁樣。 咁啊，無線電視嘅嗰個記者咧。咁就何永康就向法庭就希望得到豁免，咁啊法官啊梗係唔不接受啦。咁我覺得呢樣嘢真係亦都係值得討論。咁今日報紙都有訪問咗一啲嘅係新聞界同埋一啲係學者啦，咁有唔同嘅睇法。 值得討論啦，因為點解呢個唔淨係牽涉到呢個新聞報導嘅問題？因為點解其實回歸咗16年啦，近呢幾年咧，你發覺咧？就係呢個傳媒嘅所謂河蟹現象咧，都幾嚴重。如果唔係唔使搞 D100 啦，係咪先？ 係啊。 咁另外咧就係、是、即係最近你都發覺好多好重要嘅新聞啦。你譬如張震遠事件啦，你好奇怪，其實好多香港嗰啲嚇，甚至所謂自己份子嘅報紙裏邊咧，嗰啲社論就好少評論啦。咁今日咧，其實都適逢其會，因為今年嘅記者協會45周年紀念咧，就訪問咗咧。呢、這個信報嘅老闆林三木，咁林三木咧將個訪問咧、就登翻喺佢自己專欄嗰度，我覺得值得睇嘅，即係佢都討論到咧，即係作為一個前輩啊，即係林三木都係、即係香港啲重要嘅筆啦，係咪？即係佢而家佢嘅評論都好多人都即係非常之重視嘅。 不過如果你睇佢出版嘅係嗰啲文集咧，真係。是捉香港建筆啊！真係 哦，咁梗係咧， 哇！你真係 喂，信報1970幾年，我唔記得73年、74啊，即係70幾年呢、這個，好似73年嘅股災，即係創辦嘅嘛。佢呢、這個佢退休幾時啊？幾年前退休啊？ 幾年前 即係雖然退休咧，而家日都唔寫稿啦。即係話理論上73年到而家2013年咧，40年喎，40年未斷過筆喎。你諗下每日寫1000字都唔得了啦， 唔止佢唔止1000字 嘅，即係最梗唔止啦。 佢每年咧。都有一兩本嘅結集，咁有時候我都選嚟買。 唔係因為點解咧？佢早期信報即係創辦嘅時候咧，就係、基本上係一腳踢，幾個人做曬噶嘛，所以佢就化身好多筆名寫，咁咪就係寫社論。 發了很多筆名甚至都不怕大家聽曹雲超這個名字他有找寫不是寫財經的部份寫很多江湖八卦事上層社會全部都是林森木的手筆另外今天有一宗調查結果無論你信也好不信也好 都是一個值得注意的新聞是由香港過渡期研究計劃在今年2月1日至8月利用電話的隨機訪問了905個18歲以上的人士認自己是中國人是零年輕人都很害怕我想這個就是中聯辦和中央看到頭都痛難怪要搞國民教育 甚至不認自己是中國人認自己是中國人是零大多數都認自己香港的中國人認自己是中國人是六四認自己是中國人認自己是中國人是零即是大多數都認自己香港的中國人認自己是中國人認自己是中國人認自己是中國人認自己是中國人認自己是中國人認自己是中國人認自己是中國人認自己是中國人認自己是中國人認自己是中國人認自己是中國人認自己是中國人認自己是中國人認自己是中國人認自己是中國人認自己是中國人認自己是中國人認自己是中國人認自己是中國人認自己是中國人認自己是中國人認自己是中國人認自己是中國人認自己是中國人認自己是中國人認自己是中國人認自己是中國人認自己是中國人認自己是中國人認自己是中國人認自己是中國人認自己是中國人認自己是中國人認自己是中國人認自己是中國人認自己是中國人認自己是中國人認自己是中國人認自己是中國人認自己是中國人認自己是中國人認自己是中國人認自己是中國人認自己是 四个风波即是八九个民运你估香港你说隔离就可以隔离咁样冇得隔离冇得呢个中港即係隔离一定对中香港有 嗰个联系就係非常密切越嚟 越密切㗎嘛真係。 即係喺任何一方面都 割唔到割唔开㗎真係。 如果喺社会生活层面上即係例如而家即係譬如有啲本土派认为大陆都係蝗虫啊即係日常生活走到嚟香港即係对我哋造成呢个滋扰呢咁喺社会嘅层面上经济层面上政治层面上点可能呢就係即係冇影响啦。 咁咧就係、是、亦都有今日有个係报道都讲好多后生仔原来都咧觉得冇计㗎喎係因为要返大陆发展㗎喎真係。 有八成㗎嘛即係八成嘅人。佢唔知咪睇到呢个中国合伙人。中国合伙人嗰啲戏其实都几好睇嘅都有啲启发性特别喺八十年代啦即係你睇到即係嗰陣時下海成風啦咁啊嗰一代嘅即係中國嘅青年呢即係唔少係冇出頭來咁當然啦亦都好多人失敗啦咁但係的確係有一個機會嘅即係因為其實因為即係中國嗰個所謂社會嘅體制嘅改變即係最主要就係、是、全國呢即係如果你用經濟學上講呢就由一個全國或者全民所有制或者集体所有制开始慢慢过渡到去即是私有制啦咁亦都有呢个私人企业会出现啦所以变咗呢提供咗好多呢个发展嘅机会啦。 当初记得好似系董建华同埋啊系啊嗰时候嘅财爷啊梁锦松。 梁锦松 有提过就话喂中香港嘅系后生仔应该考虑去内地度发展。初初呢好似大家唔多接受同埋都有抗拒嘅。 咪讲真而家其实全球化啦即系我可以话俾大家听即系譬如即系我自己搞个网台帮手啊博士其实以前都喺 DBC 做过啊博士呢。喂而家佢去咗泰国教书啦即系佢话俾我听呢根本而家喺泰国曼谷咧，原来因为全世界不景气咧，同埋早几期呢、這个Economist 都出过一个即系 经济学人 就讲就系话，其实呢、這个年轻人嘅失业啊 ，jobless 成个 generation 即系唔系净系即系香港，所以变咗咧，即系如果要揾机会咧，讲真唔净止系中国大陆，其实全世界周围走。佢话俾我听咧，而家喺泰国咧，其实唔知几多日本啊，或者其他国家嗰啲即系人咧走去嗰度发展，所以曼谷都有个小日本。所以你变得睇到喺而家呢个全球化嘅形势之下咧，其实年轻人咧真系要向外走，向外走， 同埋要我谂要系把住一啲系自己嘅系中意做嘅 长处。 咁同埋咧，我谂系亦都系喺嗰个工作嚟讲咧，就一定要 抛弃了过往那种就是选一个你满意的机构就好像进去长时间工作我想是没有的这个不行的日本的模式以前来说终身在一个机构工作香港以前来说可能唯一还有的就是政府机构 政府機構都要看你是哪一種而已有些都是合約式的做兩年就要重新評估過但作為一個專業來說如果你可能一世人就不是做一份工作就不是做一種工作所以一張刀就不行很多專業如果你是律師或會計師就一定可以生存未必一定很多年前我記得我去沙田一間中學跟學生分享他們當時不明白他們還未到要考慮工作的時候我就去介紹一種外國 对工作的态度或者安排你不会单单为了人工而去工作你为兴趣工作有时候宁愿赚少一点不过你做得开心一点而且可以选择工作时间的自由度你同时间可能会为几个不同机构 做某些你專長的事情你享受做的事情以及觀念的改變很重要你看一張法火人裏面其實有一段哲理都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主角黃曉明其實他是農村青年他一生都是失敗和挫折但結果他用這個經驗去教授英文最初他也是教英文的時候沒有人聽他講書很悶但後來轉一轉方法將自己失敗的經驗教育學生<笑> 其實我們要面對失敗接受失敗以及在失敗裏面發現成功的契機結果它就成為現在全國最大的私有的教育企業所以其實你看到很多時候這個世界你面對很多困境但是只要一念之轉就會有生機但現在就說青年人怎樣處理面對生活也好或者各種個人問題的難題就是很多時候他們不懂得處理這個問題 就會打棍洞了很多時候就會可能因為這樣而令到他行為很怪誕甚至會有人是自尋短見早兩天才開新聞有個年輕人無端端那天生日那天就是那天跳樓生日變成死忌因為看不通中國古老智慧經常說的一句話我覺得挺有道理就是福鞋禍所福禍鞋福所依其實現在來說 這八九十後的年輕人為何會這麼脆弱可能因為上一代太過富裕因為香港其實是太過溺愛他們因為他生於八十年代成長於八九十年代剛剛就是香港最富裕的時候很多這些中產階級的家庭裏面其實都是一個喜樂的子所以變成萬千寵愛在一身變成他不需要為生活沒什麼壓力所以他的問題就變成 很多時候都是一些私人個人問題的困擾到剛剛大學畢業出來的時候年輕人剛剛香港就九七年之後香港開始不行了整個經濟轉型亞洲金融危機接著扶資產加上整個社會的向上流動的機會現在減少了所以生活是困難了很多現在普遍來說 平均來說其實年輕人的學歷是高於我們那輩高但人工的慘就我大媽你接到經過原來他們都還是好像我們當日離開學校的時候的起薪點今天的通脹來說怎麼生活真是博士他真是博士來的人家是音樂博士來的但在香港 根本是正常換不到口你走到音樂中心教書一人只有幾十元一個月還要是幾十元一個小時還要就是 一樣跟你計算,好像其他做銷售一樣 計算高塔如果收不夠學生你過幾月之後就不會出這樣的薪金多慘等於他是自僱人士等於自僱人士而且是不穩定的工作加上現在樓價這麼高其實現在的深層次矛盾很簡單香港基本上就是 階級的問題不是階級和不同階級就是有樓階級和沒有樓階級但往往當然在這個口頭才舉的例子就是電影的一個角色但往往就是同樣是面對這些生活或者事業上的困局的時候就看你怎麼做另一方面我也見過有一些青年人很熱愛音樂他就在商場自己去做鋼琴演奏及至後來他自己做老闆他請人 去為種種不同的場合提供音樂服務 你一定要利用環境來發展，譬如你看又說回中學火人那套戲裡面，他們最初幾個人兩弟走下去下海去教學啦， 最初在哪裏做的，就是在KFC，多少學生呢，每人買一杯東西喝，然後在那裡教，人多了之後，他就走去哪裏，就走去一間剛剛那時候，你知道很多國旗就是改的倒閉，廢置了，在五環那裡，就走去霸佔空地，就在那裏，佔領了他，是啊，佔領了，這個佔領的實質意義，就在那裏教書，就這樣創業。 我在這些快餐店我見過，有些是 外籍的人就在那裡學普通話和廣東話，有的，因為當他們都懂得不要用人家繁忙的時間，可能午飯之後的空檔就在那裡進行這個工作，我猜這些可能是自僱人士，你變成省了不用租這個課室， 有冷氣，補習也挺好，所以這個世界用腦是分存到的。今天有一個報道令我很震驚的，76%認為香港特區政府施政不公平，而公務員是最不滿意政府的，我真是結了。 其實不出奇，因為當然自從梁振英上台之後，其中一個在公務員裏面流傳，他的團隊裏面最主要是公務員組成，他團隊裏面最主要是公務員組成，董建華上任的時候最初出現問題，就因為他跟公務員合作，陳太不咬緣，所以董陳沛就不合作，但是去到梁振英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外行領導內行，基本上很多公務員覺得他們的團隊和班子亂來，完全不按照程序和規矩去做，結果就搞到惡普， 一定是非常不滿的。梁振英上任以來一向一直有傳他與公務員的團體難以磨合，浸大的調查反映傳媒有相當的事實根據，他認為梁振英奉行了民粹主義，凡事順應民意， 未必按既定程序辦事，與公務員的一貫習慣相違背，以限奶令為例，不少公務員均認為問題嚴重，執行上會吃盡苦頭，自視相當不滿。 民粹主義嗎？梁振英是打下，你不記得他上任以來最高民望是什十幾年之前，突然之間跳出來，因為當時來講的確是雙非孕婦來港產之非常嚴重，除了私立醫院裏面根本就爆了棚，你為什麼？因為他有錢都不行，因為他錢多過你，我真是認識的朋友裏面私家醫院已經四五萬元生了兒子，但是那些大陸人他給十幾萬，結果預算了一條數很大的。 公立醫院裏面有很多人衝襲，內地雙非婦人，搞到天下人怨，連大肚婆都要上街示威。結果當時7月之前，梁振英跳出來說不確保這些雙非孕婦，第一私家醫院不准收，由今年開始2013年，第二生了兒子後未必有居留權， 但是那個人之後做不到，做不到的嘛，所以那些就是十足十的政治騙子行為，只是說字而已，即是沒有規矩，你要根據法例，基本法說在香港生的小孩子只要爸爸或者媽媽是香港人 或者是內地人，或者香港出生就可以有，因為其實這是有個問題的，因為為什麼？因為理論上現在不只是說內地的大陸人，其實如果其他那些 跟香港有聯繫的或者香港長期居留的人，他在香港生仔，他的仔都已經是香港都有居留權的，譬如南亞裔也好，外國人也好，全部都是的，為什麼唯獨是中國人不行？除非你是修改基本法，因為香港是法治之區，如果看數字裏面，過去其實都有個報道，去年他上任之後，是最多AO跳槽 最多起好跳槽因為全部已經散了兵了其中一個大家都記得的之前做內地事務及政治局長好像黃靖烈黃什麼就走了做得事就全部跳船即是說其實他更差過董建華時期董建華時期就有磨合問題當時來說那些問責官員因為很多是從商界空降結果就跟一些原有的常秘都產生摩擦例如劉吳蔚蘭一個 例子但也是一個摩擦最後都叫做OK但將他們變成將很多常秘變成問責官員矛盾就少了但現在來說很多公務員覺得不對勁根本不行所以昨天就有一宗新聞跟這個有關就是說現在政府都發覺在未來可能退休公務員越來越多所以開始就有一個人才荒的問題可能要考慮 改變了退休年齡這裏又有顯著的問題如果你將年齡退休延後到50甚至70歲對未來的年輕人又不是多公平已經認為香港社會向上流動已經慢了很多現在沒有機會你還要老人家還要押著位置 不走而且他們願意都不知道因為舊的公務員制度是有兩挺55歲都可以自願退休應該終於去到60歲可以提早退休我97年的時候認識很多同學都未夠55歲提早退休但他沒有問題一個人就長捧制到現在還在工人家好過不用有全民退休保障他已經有了 但現在沒有了加入公務員隊伍的優勢過往就這樣現在沒有了現在他們跟我們一樣最多都是強積金沒有分別的基本上唯一好像還有部隊還有些好處好像做警察還有些好處所以不覺得第一就好像是 我不知道有沒有搞錯好像警察還有些條件會好一點是吧 第一,人工也不錯,第二,有地方住 我們看到的就是以前警隊的負責人有份休差,在機場做保安 然後自己跟自己開補水,因為沒有道理 一個公司的主管怎會給OT,我真的想不通 他都學了湯英明,自己批廉署買多些酒給自己喝 但是新藝的,證明香港執法部門的人退休之後都造成了問題 好,我們先聽聽新聞 D100大声台 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 今天是六四事件24周年 北京天安門廣場接近清晨5點遇上舉行升旗儀式現場保安嚴密大批公安和武警駐守民眾進入廣場前需要通過安檢日本港駐京記者在天安門附近落車隨即有大批公安衝上前截查證件期間有公安從四面跑來增援有人叫捉住記者 公安搜查车上器材,又查核记者回乡证,有公安在旁边拍摄。一名天安门公安局警员表示,只是例行检查,并非针对行为。之后有出入境管理处人员再上前查核身份,又说现在由他们和中国记协共同管理记者。记者被扣查超过一小时,离开的时候,警员向记者表示,已经和各人讲明白,大家应该清楚怎么做。 天安门母亲范喜仁、丁子霖和丈夫蒋培坤发出抗议信批评当局不准他们今晚悼念儿子蒋哲年丁子霖在信中表示夫妇两人三月至今多次向国安部门提出希望今晚可以到牧西地祭奠儿子但国安人员多次指上级不批准到昨天下午更切断他们屋企的电话宽频上网和手机服务断绝他们和外界联络丁子霖指 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场后,中国人权并没有进步,反而倒退。 吉林省德惠市一间琴业公司厂房怀疑液态氨泄漏引发爆炸大火，119人死亡，超过3000人疏散。厂房的锅炉昨日早上6点几爆炸，300几名工人逃生时人踩人，有工人说只有一道门打开，其他出入口都被反锁。大火中午前救熄，厂房大部分烧剩钢架，当局扣查公司负责人和冻结企业资产，最高人民检察官介入调查。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总理李克强分别作出重要指示和批示，全力救援。公安部部长兼国务委员郭声琨率领国务院相关部门负责人前往现场。有报道指阳光时务周刊负责人陈平昨天下午在柴湾被人用木棍袭击受伤，报道说陈平头部、手部和胸部受伤，送去东区医院治理，敷药之后出院，两名凶徒事后逃去，警方正调查案件动机。警方说一名58岁姓陈男子昨日下午5点几在安业街准备登上一架私家车时被两名男子用木棍袭击。西贡发生爆窃案，事主损失大约24万财物。昨晚九点几，61岁男事主返回康健路的村屋时，发现窗户被撬过，屋内亦有被搜掠的痕迹。初步点算，损失一批首饰和四只手表，暂时未有人被捕。澳洲中部出现超过10年来最大暴雨，至少8人死亡，9人失踪。瑞士、捷克、德国和奥地利部分河流暴涨，德国多瑙河部分流域出现500年来最高水位，全国超过10000人被困在住所，当局出动10000名救援人员，是02年以来最大的抗洪救灾行动。内政部长呼吁德雷斯顿居民遵照当局的指令离开暂避，易北河旅游区亦受到洪水影响。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当地星期二将前往柏绍等灾区视察。财经消息，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15254点，升138点。纳斯达克指数报3465点，升9点。英国富时100指数收市报6525点，跌57点。天气方面，一股活跃的偏南气流和偏东气流正在珠江口一带汇聚，并为该区带来雷雨。本港今日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有几阵狂风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天气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仍然有骤雨。天文台发出的雷暴警告延长至早上九点半，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D 一百大声台每日朝早8点到凌晨12点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D 一百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6月4号星期二的早上，时间来到上午8点05分，今早有阿通和大家看看外面最新交通情况。首先看回港岛区先，港岛告示打到过现时是龙尾湾仔运动场，另外东区走廊落红隧加上落中环就移动酒店那边，至于香港仔隧道过海和落湾仔两边开始车多管道口，不过暂时无需要间封止。西区方面，干诺道西天桥落回中环方向龙尾就顺德中心那边，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现时龙尾就排返去一个油站，另外加士居道过呢去到女童军总会，渡船街天桥向返红磡方向呢龙尾排返去边油麻地停车场二寸一线车多少少啦，至于加士居道向返油麻地呢去到康庄道桥底㗎。新界区思瑞出返九龙方向去到隔田村，至于大老山隧道出返九龙排返去一个浸大国际学院㗎。今日是六四事件几多周年纪念呢，记唔到添，唔使驚，背一背成数表就得噶啦吓，咁啊六一如六啊，六二一十二，六三一十八啊，六四廿四，唉，冇错啦，六四就24周年纪念，相当容易记噶吓。咁啊，今晚维园有个烛光晚会，你唔系唔去啊嘛？咁啊，另外我哋十级自由风都有个6点至到 8点钟傍晚在维园那边有个直播，待会大家详细讲讲，现在提回大家的封路措施，今晚维园的烛光晚会下午6点钟，截到午夜12点钟，警方会随着人潮和交通情况，逐步封闭维园附近一段的告示打道、唐街、纪利佐治街、京士顿街、白德新街、嘉陵街和部分大坑道天桥，驾驶时去到附近留意临时路牌和现场警方指示，当然不要驾车去，是不是？walk去就可以了，走过去就可以了，如果不是很塞车，很烦的，今晚都不要驾车了。至于封路的详情和人群管制的详情，留意我们小弟。 第一百交通消息的Facebook，记得给个like我们，好详尽的，提开点like，林伯哥。 我哋觉得头先话，九九八零啊嘛， 努力过你， 哇，就20多点啦， 仲争20个咋？上岸啦，上岸啦，系啊，飘爷早晨啊， 今日节目完结前应该做到啦，系嘛？ 系啦，咁应该烛光晚会， 我哋有帮手啦，啱啦，咪最少都60-40个啦，应该有啊，系啦，靠大家啦，好啦，咁啊，今晚见啊，揸紧车各位，请紧记，保持警觉，安全驾驶。 D100，大声台重新出发。D100，Voice to the people，还声于民，还声于民。咦，高真毅，你住紧嚟买新鞋啊？系啊， 波鞋，哇，乜你咁臭嘅？ 哎呀，我住咗成日跌波，对脚油都汗，加埋细菌地菌，搞到我臭晒咯。咦，佢而家买新鞋，我一阵间就人道毁灭噶啦。 哎呀，点解你住紧唔用100%天然嘅喜足 Happy Feet 喷下你啊？有用咩？喜足可以防菌、除湿气，仲可以减少脚步嘅气味。喷一次落我哋啲鞋度就清爽晒，仲效力持久添。只要系 D100 fans 打23-6-8-6-0-23订货，都只系$45一支，订1支都送到你手上噶。正喎，哎呀，有冇手提电话啊？你有手打咩？哼，边个系梁师傅？在下正是。听讲你嘅气功好劲噶噃。 不敢当啊！ 你赢咗，我拜你为师。 吓？喂，讲真，我都系嚟拜师。 你又话你系梁师傅？ 哇！李腿梁宝恒师傅， 气功学问博大精深，听讲仲可以改善身体健康状况。咁学气功会唔会走火入魔噶？学气功系咪好难噶？睇紧医生系咪唔应该学气功咧？ 开心快活人逢星期三中午12点推出轻轻松松讲气功环节， 元气治疗学会会长梁宝恒师傅同你用科学嘅角度去介绍唔同种类嘅气功原理，点解可以改善身体各种问题？等你放心学气功，健康又轻松。 毋忘六四，薪火相传。 1989年4月15号，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心脏病发逝世。4月22号，中共喺人民大会堂举行胡耀邦逝世追悼会，拒绝让学生参加。20万学生同埋群众同时喺天安门广场追悼。5月2号。 北京学生组成对话代表团，递交12项要求。 5月13号， 2000多名学生在天安门广场开始绝食，争取同官方对话。 5月19号， 赵紫阳在破晓前到达广场探望学生，赵紫阳含泪讲。 来迟了，并且劝学生停止绝食。 5月20号， 李鹏宣布10点开始在北部部分地区戒严。 5月21号， 严家琪、金冠涛等发表保卫宪法宣言，要求撤销戒严令。 5月27号， 北高联广场指挥部等建议。 5月30号， 撤离广场，香港演艺界举行12小时马拉松音乐会。 民主歌声献中华， 30万市民参加， 筹得1200万元支持北京学生。 5月28号， 全球华人民主大游行， 香港有接近150万群众上街游行，世界各地华人响应。 5月31号， 官方的天安门管理处指责学生树立女神像，政府发动北京南郊近万农民游行支持李鹏，无望六四，薪火相传。 你有你讲，我哋一定听，一定俾你讲。 要俾内地嘅当权者睇到个画面，四分一个世纪过去啦，仲有佢核下嘅一个小岛，仍然有一班人民心不死，有十几万嘅人支持紧内地，唔单止24年前被屠杀，而家幸存嘅家属，其实六四每天都喺内地发生。 十级自由风，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点到晚上8点 ，D 一百。十级自由风，言论自由，还声于民。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自由自在的，你环保自由，世界假咯，自由到底。 这个精神不单止今日，我想一定要支持到明日，甚至乎以后的日子里。 我的心亦都会和你们一起支持这个学运的，因为我们都是热血的中国人，我们一于莫里鹏啊。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黎则粉、林毓华，监制黄德全、周鹏。 早晨，早晨，8:13，今日好似得两条大新闻，一个就是吓。李兆基 嘅新闻，但系呢啲新闻其实讲真咧，就已经系今年年头咧，其实啦，李兆基已经提过出嚟噶啦， 系酝酿咗好耐噶啦， 酝酿好耐嘅，即系讲咗。咁当时我听到张新闻，我都觉得，咦，掂啊！呢单新闻其实系掂啊！即系其实呢个特区政府长期解决唔到嘅，即系房屋问题咧，其实可能因今次嚟讲咧，就有一个舒缓嘅作用啦。 系， 你唔好睇少，点解咧？如果睇翻实质嘅数字咧，其实过去喺1997年之后啊，即系。我嘅即系自己嘅记忆所得啦，其实每一年咧新供应啊，我讲私人住宅嘅单位咧，其实从来都未即系最多咧都系20000个左右， 系 长期都系10000个。如果你讲卖出咧，应该系冇一年系超过卖个，即系20000个，系卖10000个嘅啫。旧年咧有慢松啲啫嘛。 建设商会佢都有个发表，就系中间好似系大概系两年之后又有啲调节嘅， 系啊。个原因咧就 个市场需要，大概应该30000几个单位。 系啊，嗱。香港的楼市其实很奇怪的，即是一方面呢，你看所有舆论唱的都讲是供应不足不供应不足，那固然是事实。因为为什么？因为大家知道2002年呢，这个董建华即是停建停售居屋啊，同埋停止卖地之后呢，咁去到2005年一路即是基本上有几年都直情是完全未卖过地的。咁当然即如果睇返楼市即是衰咗几年之后啦，通缩咗成5年啦，楼价跌过成最高去过60%的。即係如果由97年開始去到呢個最高60%，咁係大概應該喺2005年開始復甦，咁其中一個原因呢，就沙士之後因為推出咗自由行啊同埋 CEPA 嘅政策，咁首先係啲豪宅係帶動先㗎嘛，即係豪宅好快脆呢，喺05年呢就即係去到06年呢就已經超越曬97年嘅水平嘅，即係由12000蚊尺呢就去到成34000啦，好誇張啊。咁最頂峰又係即係李兆基喺呢個港島嗰度啦，去到成6-7萬啦，即係最誇張。 當時以為犀利啦，但係喺今天嚟講， 咁而家好啲，而家普遍係落翻嚟3-4萬啫，即係唔咁嘅誇張。但係因為豪宅升得太過犀利咧，係搞到咧，即係其實本來應該一般嗰啲中下，即係中下價嘅樓宇咧，就應該同香港本身嘅經濟嘅嗰個情況係有關係嘅嘛，因為主要嗰啲買家其實係香港人啊嘛，咁如果香港人嘅人工會增加到， 因為有內地嘅係啲係有錢人嚟搶高咗啲樓啦。 但係最初都係其實主要集中豪宅嘅嘛，主要都係最初啊，只不過後來咧就係越嚟越多啦， 利息低嘛，我哋香港有 咁啊，呢個當然係個大環境嘅問題啦，即係。 即如果你讲经济因素，就因为自从金融海啸之后，全世界都印银纸。咁理论上讲真，虽然而家楼价话过万啫，但如果你折翻 量化宽松啊， 量化宽松啊，但你折翻实际上即系打个折扣啦，其实系啲钱贬值咗啫嘛。 系 再仲有一个咧，就系你对大陆人嚟讲咧。由2008-2009年到而家咧，人民币升咗成三成喎。 佢其实佢哋嚟香港好， 喺香港买楼系越买越平， 好豪啦， 即系等于以前啱啱初初回归嘅时候，香港人翻大陆买楼又觉得好平一样啫嘛。因为嗰阵时你100蚊港币兑成800蚊 风水 人民币 啦， 风水流转啦，所以就系好多因素咧，系令到咧即系香港嘅楼价就系其实系即系背乎常规嘅即系飙升，早已经系超越咗香港。即系如果你以中产阶级为骨干嚟计啦。那個負擔能力嘅，即係所以你記唔記得幾年前啊？即係曾蔭權做嗰陣時候，有一次施政報告尾，因為最經典嘅啦，我諗好多人記得啦。一個打入去醫生律師啊，即係 新聞 報 道， 佢就叫人去呢個郊區買啊嘛，郊區有4000蚊尺，而家都冇啦，郊區係咪先啦？市區啊，所有爛樓啊，如果嚟市區啊，都全部係即係接近1萬嘅啦。 你而家去到譬如講洪水橋、元朗啊，都真係 但所以即係近呢單新聞咧，即係好多人多數就會用一個即係譬如如果反對嘅或者一路反對嘅馬權咧，用個陰謀理論就話，誒邊有咁好死啊？咁大家 都話 搬出屋邊 啊嘛，又 就因為咧，即係可能咧就係佢就而家捐7塊地出嚟，1萬尺嚇，即係咪即係大概係10億-100億元啫，咁啊捐1萬個單位，即係每個係即係300尺，咁但係跟住帶起曬所有新界農地嘅地價，咁啊梗係。即係隨便有正啦，因為的確事實上咧，呢個恆基亦都係喺新界佔嘅農地係最多。嗱，不過呢個喺經濟學上所謂 新農基都唔少 嘅 嚇。 唔係，其實呢個咪經濟學上嘅所謂界外，即係界外呢個利益嚇，即係因為事實上，即係如果係個樓市好、地價好嘅時候咧，其實所有地產商都得益嘅，唔係就係地產商添啊，所有業主得益係嘛？因为而家嚟讲，你睇到自从双辣椒出咗之后咧，香港嘅楼市咧， 好立啊， 就跌咗落去， 好立 嘅事实嚟 嘅。连系呢个系新盘咧， 四月份 量又唔多啦 吓，即系四月份里边咧，即系呢个即系登记嘅住宅物业嘅合约买卖咧，系跌咗24% 到3400，咁啊过去每一年平均咧应该系6800嘅，因为香港嗰个。楼市最旺嘅就系1997年之前，即系1997年嗰阵时候咧，就应该全年讲二手成交就系10多万噶嘛。而家嚟讲，即系回归之后咧，即系就算个楼市起翻啦，最高都系去到10万松啲嘅，都去唔翻个高潮。但系如果而家嚟讲咧，每个月得个3000多宗啦，所有地产商咧就喊咁口嘅。 啲经纪啊， 系啊，即系唔系地产代理啊， 代理商 冇办开噶啦。因为香港有成30000多个呢个地产代理。 但系好奇，亦都有一啲嘅系呢咁嘅系代理商就。招募人喎，佢認為咧喺呢個時候咧，就可能可以揀啲叻嘅人才嚇。 咪咁咪淘汰賽啫，即係而家香港其實基本上呢個地產代理都已經係霸權嘅啦，得兩間啊嘛，即係已經係話大事嘅啦。中聯即係美元，亦都係利用過去每一隻危機裏面其實吞併咗其他啲，即係當然喺環球話尾仲可能有啲小嘅鋪頭，但係基本上個市場就係兩大代理商係壟斷曬㗎啦。 不過以我嘅係租樓買樓嗰個係經驗都係咧。始终嗰啲系喺个小区入边咧，系同啲街坊好熟嗰啲咧，都有佢自己嗰个生存 有优势。因为始终你其实楼宇买卖或者所有交易咧，最重要嘅要点都系你喺经济学上就系所谓个资讯不对称嘅问题啫嘛。即系点解你要通过经纪去买楼咧？就因为你对个市况唔熟悉啊嘛，系咪咧？你唔知个楼价系点啊？你唔识格价，你唔知道。即係曾經喺呢個附近裏面咧，即係有關即係相同啊類似嘅單位賣啲咩價？ 同埋我自己咧喺我今次未曾再上車之前，我都睇咗好多啲係二手盤啊。但我覺得我就好同情嗰啲係經紀咯，佢帶你去睇4個、5個、10個。佢都唔知幾時嗰單生意做成嘅。 今阿李兆基呢個私人行佢捐出即係農地嗰單新聞咧，我反而又提供另外一個角度，就唔係從個陰謀話究竟佢有冇自己有冇得益啊之類嘅。佢地產商係永遠都會得益嘅啦，即係如果樓市好嘅時候，邊個地產商得益？ 經濟 唔係淨係嗱，但係大家有冇留意到？即係如果每年嘅新樓，即係過呢10年咧，或者係9年之後咧，其實都係賣10000多個，即係新樓啊，每年咧一手嘅住下成家單位，咁就因為咧，即係點解成家咁少咧？就即系我就认为咧，基本地产商就系薄销多利，就唔系薄利多销，调转系薄销多利。因为如果你一间可以卖个即系万几蚊尺嘅，咁我使乜卖即系10间系即系几千蚊尺嘅啫，即系反正咧。 根本大部分人都負擔不起，所以這就是過去長期出現的現象。但現在反過來，如果現在突然多了1萬個單位供應，1萬個單位供應是絕對不少，而每一個雖然是300呎，但實際上就賣100萬，有可能根本不用給首期，只是每個月供5000元左右，5000元左右大家都知道現在，如果你市區裡面租一間劏房， 其實我覺得現在特區政府是分裂的，因為由梁振英統領的房委會、運輸局發展局和發展局局長做的事跟曾俊華、金管局是剛剛相反，為什麼呢？你看看梁振英上台第一件事做什麼呢？就是突然之間 就說益下那些白表人士想買這個居屋，就是每年用5000個免補地價去買，結果出現了什麼事呢？結果出現了就立即令到那些二手居屋，因為其實二手居屋是長期供應少的嘛，那些綠表人士覺得如果未來有多了5000個人來搶這些，他搶才買，結果那些居屋現在賣到價值高了，現在高了5000個，按照這個尺碼。 立法會裏面都用這個去質詢財政司，但他不明白這是完全人為將供求扭曲了，即是無端增加了5000個需求，但沒有增加到供應，短期內增加不到，人都知道增加不到，雖然他經常說自己要解決香港的土地房屋問題，攻擊前朝，但實際上 他現在未來5年裏面每年的公屋和居屋的供應單位基本一樣，是沒有增加到的，所以變成居屋就炒起了。你都沒有多的土地，是居屋炒起了，就帶動那些租置公屋又炒起，跟著同需求的需求重疊的中下價樓全部就炒起，所以現在就搞到市區的舊樓都賣到成萬呎。 但是今次我自己怎麼看李兆基這個城市，如果真的推出1萬的單位是賣這個100萬的話，馬上令中下價樓立即凍結，下跌，很簡單，我不知道他怎麼標準，因為現在不知道是不是年輕人有福，我們這裏的人沒有份，有很多細節是政府未知的，包括那個現在他是捐出來的，那個捐獻者是有權 例如他可能說30歲以下或35歲以下，現在公民是益年輕人，多少錢失誤過某個收入，其實跟公屋的條件差不多，或者居屋，不知道，這個很明顯在經濟學上都是一個 picking， 選擇了那些幸運兒，好像中了這個六合彩，但是這一堆人如果有1萬的單位給他買的話，未來就少了這個需求，立即令到相同的中下價樓 其實你用高價搶這些中下價樓，正如房策，我覺得梁振英的做法是特意的，因為為什麼？他只是增加需求，不增加供應，其實是可以有辦法增加供應的，在不用建公屋，不在短期內 不立即供應到居屋都可以令供應增加，因為那條橋是來自黃於漸。黃於漸建議過，他說送居公給你，不是送的，也不用送的，送就連林森木一當年都贊成，全部送去，因為政府可以脫包袱不用交維修，但就算你不送，現在你知不知道現在的居屋大概有35萬間， 補了地價只有6萬間，有成28萬間是沒有補地價，那個就不用補地價給他們自己，因為現在補地價是用市價去補，所以變成你今次增加了5000個白表裏面免補地價，就益了原有的居屋的業主而已，就不是益政府的庫房，但是他建議就說如果你可以將這個補地價政策裏面稍微變通一下，例如買入之後 5年之後如果賣出樓，是可以用原有的價格來做補地價，那就有多些誘因，很多人願意，他可能自己的經濟條件改善了，可能移民，他就肯定單位賣出來，否則現在就算無論樓升到多少錢，他賣出去他沒有好處，他可能拿回三幾十萬，三幾十萬買一間爛房都不行，所以有些人發達得寧願 拿住去做貨倉或者給朋友住，都不肯買出來，所以就少了供應，但你用這個方法可能令到只有2%，一年立即增加了5000個單位，剛剛令到你同事增加5000個白表需求是相抵消的，為什麼不做？我不明白為什麼不做，這是完全政府不用用一分一毫，立即可以令到二手的居屋的供應量立即增加。 就是因為你不做，所以供的價格就整高了，你一調轉，我覺得你趙基做這件事，不理動機是怎樣，客觀效果就是無端端多了1萬個便宜的樓供應，但是那些要分期推出的嘛，每棟都一次過1萬個不可能，這是政府自己的，你看看政府。 我覺得如果你真的想有心解決那個問題，為什麼不同時一次過收拾七幅地就可以了，這樣的問題不大問題，現在你牽涉的問題裏面就說，除非原住是生地，所以生地的意思就是那塊農地周圍完全沒有任何基建設施，包括道路、水電供應、諸如此類，政府需要大量的花費，不過大家不要忘記， 其實香港由70年代開始推出的公屋政策，其實整個策略都是這樣，開拓新界，永遠都是開拓新市鎮，由第一個沙田到荃灣甚至是華富村，當時華富村已經是一個偏僻地區，不是人去，政府都是用這個方法找一些公屋居民做開荒牛，開荒牛到那裡增加人氣，屯門人亦都提供 交通啦，如果沒有地鐵，哪有那麼多人去將軍澳住，住滿了人，接著那些地就有價，就起私樓，從來都是這樣，不是今天是這樣，所以變成如果你說是官商勾結，其實由70年代開始已經是這樣，都是的，長期都是官商勾結的。 不過昨天四叔有一個很好的，我覺得是帶頭作用，就是呼籲其他富豪都 學他一樣捐出來，會改善到社會的貧富懸殊，但是富豪好像沒有那麼多農地，例如你嘉誠，可能有錢過你，可能有很多捐的方式，不過他有一個字我都對的，如果真的信的話，現在錢就真的帶不走，他那個叫什麼，他用老子，我看看他看看，老子，他有講法，有四個字，報紙就叫做是 稍後再找出來，我們先交通的狀況給通知。好，麻煩林伯，麻煩Q爺。D100大聲台重新出發。D100還聲於民。D100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時間上午8時30分，這分鐘繼續有通，跟大家看看外面最新交通情況。看回港島區，就是港島告示打道蓋，現時龍尾就灣仔運動場那邊。另外東區走廊落洪水加上落中環就海景大廈。至於香港仔隧道過海和落灣仔，兩邊車多過了，管道口實施緊間風。西區方面，干諾道西天橋落回中環方向，中山紀念公園那邊。 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去到爱民村，另外加士居道过海排返去女童军总会，渡船街天桥向返红磡方向油麻地停一场依然冇乜点变嘅。至于加士居道向返油麻地龙尾新盐对康庄道桥底㗎啦。新界区思瑞出返九龙方向新田围村，另外大澳山隧道出返九龙排返去石门回旋处㗎。今晚十级自由风呢就会一个户外嘅广播啦。当然啦，我哋嘅主题系离唔开六四纪念嘅活动啦。地点喺边呢？地点就喺维园，咁近唐街公厕嗰边噶吓。咁咧，我哋会利用一个新科技噶，好犀利噶。咁啊，琴日上翻我哋嘅D 一百嘅主页 Facebook 都见到小弟啦吓，咁啊睇紧部机啦吓，咁啊预备紧嘅。啊，有个橙色嘅盒仔，哇，那个盒仔大有来头噶。咁啊，听头先啲同事讲吓，诶、就系利用佢啦吓，哇，转播一个咁啊视频嘅伺服数据啦，就去到美国嗰边噶。唉，美国边度咧？唉，唔讲得噶，好秘密噶，费事俾人打压啊嘛，系嘛？咁啊，又利用喺美国嗰度咧，再发放俾全球嘅华人啊。咁啊，登入我哋嘅 Facebook 就可以睇到啦吓。咁啊，登去边啊？咁你 click 翻我哋嘅 D 一百嘅主页啦，又或者十级自由风嗰个主页啊吓。咁啊，就见到一个 icon 一个图像啊，就叫六四啊维园现场直播。咁你去到图像嗰度咧 ，click 入去会捞一捞机。咁啊，大约第一次 click 入去咧，会耐少少啊，一分钟到啦。咁啊，见到一个画面噶啦吓。咁啊，见到画面就系我哋现场咧吓、啊，我哋啲同事咧，我哋自己拍噶吓、啊，用机咧咁啊影住晒咁啊当时嘅情况啊。咁啊，今晚啊十级自由风好多嘉宾噶啦，系嘛？咁啊就会啊同大家 say 下 hello 啦，睇住我哋做节目啦，咁样噶吓。咁十级自由风啊，六点至八点啦。咁其实我哋五点钟都有嘢睇噶啦嘛。咁啊五点钟咁啊，同时咧就会揸住部机啊，咁啊周围拍一拍现场周边嘅情况啦，就咁样嘅。咁啊去到八点之后咧，咁啊系啦。咁啊夜晚咧就系 show back 啦，我哋会利用 show back 嘅声咧系转播翻维园当时嘅情况。咁啊所以提提大家，咁啊今晚咧吓，咁啊呢个好有感觉咧会暂停一晚嘅。咁啊各位就要留意一下啦吓。好啦，咁天气情况啊点啦？系咁啊，梗系最紧要天气情况啦。咁啊，今日出门口最紧要啲咩啦？吓，带翻把遮啦。仲有啊，一阵间维园仲有咩带需要带咧？吓，晏呢个节再提啦，大家。咁啊，天气情况咁啊，现时温度咧就27度吓，咁相对湿度97%，咁啊，空气污染指数咧一般监测站咧就15至50，咁啊属于轻微至中等嘅，路边监测站45至90，属于中等至偏高。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咧，有骤雨。咁初时咧有几阵狂风雷暴啊，系啊，头先翻嚟嘅时候见到个天都黑掹掹噶吓。咁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天气炎热啊。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展望未来数日咧，仍然有骤雨噶吓。好啦，咁啊揸紧车，各位都要谨记啦吓，保持警觉，安全驾驶。 D 一百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D100 大声台重新出发 D100 Voice to the People 还声于民 还声于民 我出100万 哇好吸引啊 我们准备了100万份 D100 自己有登记表格在759亚顺屋给大家 行下街买下东西 都可以登记 哇 D100 好细心啊 今日开始港九新界全线亚顺屋又得攞了填好表格连同入数支付本邮寄或者传真给我们那就可以登记成为 D100 自己有了 有关详情请留意表格上面的条款细则 各位自己有记住啊759亚顺屋是不会收表的 开心快活人 我一定答应你希望十年后有机会再见 那你记实了今天是1989年6月 高佬的一生已经给了这个政府部分中国人不可以回中国 暂时只有香港可以大声地叫口号我要回去参加 阿伟啊真的靠了你了 开心快活人逢星期一至五上周10点到下周1点播出 我相信总有一日当年这件事一定可以平反 高佬一定可以起翻身企嘅 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自由自在的你说保自由 世界假咯，自由到底。 呢一个精神唔单止今日，我谂一定要支持到听日，甚至乎以后嘅日子里。 我的心亦都会同你哋一齐支持呢个学运嘅，因为我哋都系热血嘅中国人，我哋一于莫你凭啊！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黎泽文、林毓华，监制黄德全、周鹏。 早晨，早晨，8:36啊！咁啊，头先你话有啲系演艺界嘅人啊，对呢啲啊， 应该好似系当年嗰啲 旧嘅嘢嚟噶， 讲法嚟噶嘛。咁啱啱听到啊， 唔讲笑嘅啫，唔讲得笑嘅啫 啊。但是我听他的口气都不觉好有悲伤，不过真是不校长世界仔来的，在不同的时候讲不同的东 西。好了，我们听听李卓人，好吧，看看究竟今晚那个是烛光晚会有什么最新的消息跟我们分享的。早晨啊，仁哥。 早晨啊，仁哥。 早晨。 昨晚经过这个维园已经是哇插满了旗海了，即是各党各派已经。即系包括好似系啊，即系有啲即系其实对今次好有意见嗰、那个即系政党组织都有喺度啦，我都见到郁文啲旗啊，见到呢、這个 系啊，热血公民啊，已经喺出边都插满晒噶啦， 系插满晒啦，系啊， 系啊，咁啊，即系总之无论点，我谂大家有啲咩意见，我谂今晚大家系真系一定要一齐集结呢个力量啦，即系始终。是即系好多内 呢啲系聚焦喺呢个维园先得，真系啊！ 咦，琴日睇呢个报纸报道话会有啲当年嘅文运人士咧，其实已经系嚟到入到香港啊，系咪会喺今晚出席呢个维园嘅烛光晚会咧？ 系啊，但系佢咧就嚟香港系即系唔系话要上台讲嘢啊？ 哦，唔系上台讲嘢嘅，哦， 系啦，佢唔会上台讲嘢，因为佢自己亦都。即系话唔想咁高调，因为佢有第啲嘢做紧。 啊，或者个人关系，所以都不便透露嗰啲名字啊。 系啦，系啦，所以就佢又唔想影响佢自己做嗰啲嘢。咁啊，所以佢就会嚟参与。 啊，咁呢个啱啊！你咁样讲，因为系抵消咗咧，有啲言论就话，嗱，又要搵呢个。当年嘅文文人士嚟谷大人数咁，但系人哋根本都唔系正式上台，所以其实都唔知边一个，佢只不过系。作为当年的学生，他们表达他的即致哀的，其实 是啊，即我自己对香港人有信心的，即一定会出席这个烛光晚会，很多人都是大家看到即民意调查都觉得是支持平反六四的人数是多了的。是另一样呢，听今晚我们相 信。你要估多成点呢？几多人呢？ 很难估的了，现在。 喂？ hello， 我 个线啊，线路断咗吓，一讲到人数就断咗啦， 唔系咁犀利，喺度听一直听。不过我估计咧，今晚其实即系至少都会系即系平到旧年嘅纪录，应该会比旧年更加多添。即系其实讲真，虽然话今年咧就系有呢个本土派嘅挑战嘅争议咧，其实都唔系话一件坏事嚟嘅。一来咧就系个争议咧就令到即系好多人更加去面对翻呢个问题。如果唔系，好多人都遗忘咗噶啦。即系所以，虽然有人啲人都会声言又会杯葛唔嚟，或者去芝麻咀其他地方都冇所谓啦。但系我相信。反而都因为咁嘅争议咧，就令到更加人即系重新提醒咗好多香港人啦，即系喺呢个咁重要嘅时刻里边咧，系要出嚟表达我哋嗰个态度嘅。所以我反而我就相信咧，其实今日嘅人咧应该仲多。 系嗱，今日嘅社论都有好多份都仍系继续讲紧呢个。 又博通翻啊！ 博啦， 唔好意思啊，明哥， 明哥，退咗线。 喂， 系听到听到，不过好听到。有啲干扰声 嘅，你唔喺维园啊嘛？而家 未而家 啊系。 咁其实咧就即系我咧有另一个因素咧，其实都系睇到呢几年嘅趋势咧，就系、是、内地人嚟六四烛光晚会系多咗嘅。 系。 咁我哋呢两日嘅我哋自己城市大学嘅嗰个六四纪念馆咧，其实系大部分嚟嘅人都系内地人。 系。 咁所以我哋估计咧，其实有部分嘅内地人咧，诶，佢哋已经嚟定香港，准备出席我哋六四烛光晚会。咁之前咧就嚟我 我哋嗰、那個原本嘅。咁而睇佢哋有好多已經即係差唔多定為佢哋本身一年一度必到嘅一個嘅活動嚟㗎啦。所以我哋呢方面都係呢幾年嘅對比，即係舊年即係變咗。好多人都落埋嚟我哋傾咧，就話佢哋即係一年一度一定會嚟啊！亦都好多即係多謝香港同胞咧，係可以一路年年都係有呢個活動啊！所以呢方面亦都係另一個因素啊！咁我好相信即係都係大家都會集中力量嘅，聽日去表達一個對當年個鎮壓嘅血腥鎮壓嘅個比拼。 嗯所以你有冇留意到一個現象？我覺得點解越來越多內地人會嚟香港悼念六四咧？其實同而家近呢幾年即係內地裏邊嗰個政經變化都有啲關係嘅。因為點解你八九即係民運出現咧？大家都知道當年嚟講就是因為係呢個官倒啊，同埋貪污腐敗嘅問題啊，通脹猛烈啊，價格闖關啊，所以變到咧即係整個開放改革過程裏邊咧，其實好多啲嘅老百姓都係感受到嗰種。即係其實苦多過即係樂嘅，咁到而家嚟講啦，雖然中國經濟比以前係即係增長咗好多啊，但係近年嗰個貪污啊、貪腐嘅情況咧，就係有增無減，同埋咧個貧富懸殊問題亦 農村同埋 城 市爭好遠嘅， 矛盾好大，所以變咗你諗下，即係過去咁多年嘅維權運動都受到呢個中共嘅打壓，即係其實內地都係借呢一個即係六四裏邊咧，即係有一個現實嘅政治意義嘅，即係。其實是表示一定的不滿對而家呢個政權，所以變咗就唔係話單純純粹係話悼念啊，即係當年嘅當然呢個固然係一個好重要因素啦，但亦都有一個好現實意義，所以亦都解釋到點解呢個中共係會咁緊張，即係連啊丁子霖咧，其實只不過係去呢個木西地咧嚇、就係、是、即係去拜祭下自己嘅仔啫。 點解唔可以咧？ 即係當晚嚟講，其實係如果大家睇翻呢幾日喺網上好多啦，即係我琴晚都將。六四八九六年六月四号咧，无线嘅新闻咧，就摆晒即系上去，咁就睇到当晚发生啲咩事啊？咁即系其实当晚入城嘅时候咧，即系六三嘅深夜开始嘅时候咧，即系主要都系喺呢个木西地嗰度进入。咁当时嚟讲就好多老百姓咧，其实系义无反顾咧，就涌出去咧，就拦截啲解放军，因为佢哋要保护喺天安门嘅学生啊。咁喺嗰度咧就系、是、其实就开始开枪杀人，死得最多人嗰度。 今年都離譜啊！即係你見得到今朝嘅係好多嘅電台新聞啊，或者尋晚嘅晚間新聞都係係內地咧係對嗰個新聞嘅採訪記者咧係有好多嘅係約制啫咧，咁先嘅阻止你採訪。 啊，總之見到記者就即刻就全部飛奔埋去啦、啊，即係又要、啊、即係 查證件啊， 查證件啊，黐住啲嘢，即係怕得要死咯。即係但係佢就睇到到咧、因為點解咁緊張咧、就唔係因為淨係一個悼念嘅問題，而喺現實上咧、其實內地好多普通嘅民間，即係全國各地裏面亦都好多冤案啊，不斷上訪，而家連唔準上訪添啦。咁變咗係，其實佢係驚即係星之火裏邊咧牽動到咧。呢、这、一個即係對人權受到打壓啊，即係正常嘅權利受到即係剝奪嘅嗰種不滿， 係阿仁哥仲喺度係嘛？ 係喺度， 你支聯會有冇收到啲乜嘢咁樣嘅係內地嘅信息，就話關於個採訪嘅艱難啊，或者其他係啲民運人士係佢哋係想去悼念嘅時候遇到好多嘅嗰阻撓啊？ 係啊，根本咧內地嗰度即係大家睇到咧，習近平上台其實仲緊過以前 係 即系大家记得，即系前嗰排报道过一个叫七不讲，话高等院校咧系唔准讲，系保 七样嘢， 系啊，即系唔准讲呢个公民社会，唔讲呢个核心价值，唔准讲呢 个历史错误都唔准讲，然后咧就唔准讲权贵资产阶级，即系我谂而家咧佢睇到自己，即系可谓。即系成个中共嘅统治咧，系、有即系好多嘅即系民众不满嘅地方。咁、你而家唯一就镇压啊，就所以我成日觉得，即系我哋而家其实唔系停留紧喺纯粹喺六四嗰个镇压，而系个镇压系每日都发生紧。 咪、所以 每日发生嘅镇压，你就更加所以佢亦一惊咯。即系如果你而家悼念六四，你可能讲下讲下就讲埋而家 习 你上台之后，或者而家中共喺国内嗰啲压制人权嘅问题咯。 所以其实悼念六四咧系有现实意义嘅，亦都解释到咧，即系点解系越嚟越多人会去，即系因为其实讲真。 群众都会感觉到啦，即系中国系即系有啲嘢迟咗都会变噶嘛，即系会有个大变嘅。所以其实唔忘记历史咧，就系为未来咧作好准备，呢个好重要其实。 系啊，我今日有冇睇到喺《明报》登咗呢个系阿丁子霖有封公开信，你有冇睇过？ 嗰度未睇 啊！好，咁我哋可以趁而家咧，我哋嘅啊监制同我哋读咗呢个咁样嘅信件，然后大家听听。 好啊，多谢仁哥，今晚见啦，多谢。 你哋凭乜嘢剥夺我哋去牧西地祭奠亡儿嘅权利？丁子霖夫妇公开信， 年年这么坚持，在我们大陆的我们这些受难者。我们一直把由衷的感谢感动，而且把它作为激励我们坚持抗争的一种力量啊！我说，所以当然希望，我们希望更多的香港同胞能够去啊。 呢几日嚟，我哋同住喺我哋楼外执行监控任务嘅国安人员交涉，我哋今晚一定要去牧西地祭奠亡儿，非去不可。国安回复就话。上级唔准去，六月二号下昼三点左右，我哋屋企嘅电话、宽频线路都被切断。我哋写咗呢一份强烈抗议，但系冇办法直接往外发。之后我哋嘅手机亦都被切断，自此我哋同外界嘅所有通讯联系都被隔断，眼前漆黑一片。1989年6月3号晚上11:10，我哋嘅儿子蒋哲连。跌血于牧西地福外大街29号路地下铁口，喺呢一刻至到1991年4月，我哋嘅脚步不忍踏上呢一块流淌住儿子鲜血嘅伤心地。从1991年4月、5月间，我哋打破沉默，公开谴责咗六四大屠杀之后，我哋就遭到国安部门嘅严密监控，从此我哋想去都去唔到，牧西地就成为每年。六四期间政府当局阻止我们踏足的禁区。然而在2007年起，我们终于排除障碍冲破禁区，同另外两个家属来到牧西地福外大街29号楼前，在便衣的注视底下，第一次在女儿倒下的地方为他们点燃香烛，焚烧纸钱，杀酒祭奠，终于了了我们的心愿。2008年6月3号深夜，政府当局为了举办奥运，制造宽松气氛，没有阻止我们三个家属去牧西地举行路祭。尽管现场围的都是很多便衣，我们都是80岁上下的老人，时日无多，不会再有多次祭奠的机会。今年3月，我们向国安部门提出，今年6月3号夜晚，我们非去祭奠不可。但是这几日我们又多次坚持，他们回应上级不准。以上事实说明，习近平上台之后，中国的普世人权没有丝毫进步，反而是大踏步地倒退。24年前，中国政府动用机枪、坦克杀害了成百上千的北京市民和学生，他有明确的结论来阻止西方国家和海外人士的质疑。今年5月31号，美国国务卿发出有关六四事件24周年的声明。这个声明说，美国在6月4号暴力镇压天安门广场示威24周年之际，美国缅怀那些痛失的无辜生命。而我们这一批六四死难者的母亲，要到女儿倒下的地方去祭奠他们的亡灵的权利，竟然被中国政府彻底剥夺。国务卿声明中还提到，要全面说明这些被打死、扣押、失踪的人的下落，这个根本没办法做到。保护所有本国公民的普世人权，释放那些被错误拘押、起诉、监禁、强迫失踪或者软禁在家的人，这些都是谈不上。维护所有国家所有人的基本权利，追究暴力镇压造成伤害的责任，是文明人类普遍的国际义务。我们欢迎美国国务卿的声明，中国政府发言人指责美国的政治偏见干涉中国内政，这个只能够说明中国政府自绝于世界文明人类。 听咗呢篇咁样嘅吓，一个好感人嘅公开信。咁、我哋又睇翻咧，系呢、這个系报道就讲啦，驻北京采访嘅香港记者咧，寻日受到北京当局嘅施压，有公安系占领咗无线嘅系驻京办嘅系办事处，咁亦有公安咧喺有线嘅系驻京办公室门口咧系守候。咁咧系记者记协咧就批评呢啲限制记者嘅合法采访系唔啱嘅， 进占无线嘅咩？ 系啊， 即系无线唔抗议嘅，点解？ 唔知咧吓， 即系无线唔抗议 ，CCTV 啊嘛，咪自己有啦嘛， 自己有啫，即系自己有。 今朝我听新闻都电台新闻都讲就话，有线电视嘅新闻车型系被公安跟踪嘅，因为吓睇你去采访边度吓。睇你帶我去邊度？ 咁你不如唔好俾人入去咯，即係咁講，即係逢係即係以後每年六月咧，就全世界所有記者都唔准入大 陸。休息係叫你係嘛？ 橫掂都係咧，使乜搞咁多嘢咧？係咪即係淨唔准入大陸咯？係咪先？即係唉，亂嚟嘅，即係中共啲嘢根本係。 咁呢個係我哋香港當然就好唔習慣見到呢啲咁嘅情況，就係、你越係喺呢啲咁嘅大日子，你梗係希望咧係見到透過呢啲係新聞記者喺呢個唔同嘅地方搜羅到啊啲 內地咧就係即係明係咁嘅方法，就直情係即係禁止你拍攝或者呢啲嘢啦。其實香港暗地裏都係咁喎。 係 所以今年啊，即係以前呢個跑咗個新聞啊，呂炳權啦，咪講出啦係咪？即係嗰陣時都有個。在內地裏面都勸喻他們，即是可不可以在六四裏面呢，香港你不要不斷呢，即是譬如今晚維園咁樣，哇你差不多，你知有線新聞不會半個鐘頭播一次，過次次半個鐘頭都見到這些新聞，可不可以播少一點呢？喂，事實上其實過了這幾年裏面呢，即是據我所知，因為我昨天都收到一些即是訊息，即是告訴他聽，就說這個中聯辦呢空群而出，即是現在對呢啲新聞媒體啊，即係老闆都唔使講啦，老闆大部分統曬嘅，已經係大，即係大部分。 即係而家係管理層啦，係嘛？ 管理層甚至係啲前線記者啦，咁啊用呢個員工咯，即係包括係過時過節咧就送禮咯。其實某個程度上，其實行規呢啲咁嘅新聞傳媒記者喎。喂，所以點解呢個廉政專員就梗係唔好同啲中聯辦食咁多飯啦？喂，呢啲可以真係。舉報咁嘛，大佬，係咪？即係用呢個方法啊，去軟化即係你嘅立場。所以如果你真係識睇報紙，你細心留意就係好多啲關鍵重要嘅新聞咧。好在香港而家即係啲新聞媒體仲要標榜新聞自由，即係佢哋靠呢樣嘢嚟揾食㗎嘛，都不至於好似內地咁離譜。咁但係都已經係避重就輕㗎啦，即係好多嘅嘢已經自動咧就唔會講啦，或者唔會將個矛盾咧即係揭示出嚟嘅。 不过喺内地，我哋睇到嘅消息都系最唔好嘅就咧扮晒，你又唔话俾人听你咩身份啊？都唔知系城管啦、啊，定系公安啦、啊，定系咩人士就嚟去吓、阻挠呢个系采访，又去查人哋嘅证件，咁呢啲算咩点嘅啫？ 而家香港都系啊！你唔记得啲黑影论啊？你唔记得喺城大啊？突然之间有一班， 所以我哋话 唔系保安， 香港嘅精英嘅警队、 警方嚟 公安化，我哋好唔满意咯。 系啊，呢个真系，呢个好大件事。 更加唔满意就系我哋嘅689先生系叫做咩啊？落荒逃去北京啊！ 哦，今日去咗上海，去咗上海， 去上海啊， 去咗上海，唔知 真系 将佢见呢个上海嘅领导人，佢发展内交嘛？ 啊，内交 啊，唔知咪中央准备调佢去，好似阿彭正华咁啊，调去唔知调去边个省市嗰度话点咩？ 咁我哋特区政府安排佢咪住上海办啦 吓， 贬佢做上海办啦，贬啊唉，好啦，咁啊，仲有咧就系仍然系有啲学生哥今年都继续系会系绝食啊！ 阿正华都唔记得问阿仁哥，今年因为睇呢个苹果今朝嘅报道咧，话今晚咧基本上咧就会系交棒啦，即系。揸大旗嘅，即系做主持， 有位后生仔 十后啊！呢个咧，以前咧做过学联嘅前副秘书长啊，阿林兆斌啊，同埋亦都会系主力一班后生仔。即系讲真，今年咧喺六四嘅前夕里边咧，去推动，即系纪念六四咧，其实真系嗰个年青人嘅自发性系几强啊！包括有呢个学文思潮啦，旗海飘扬啊，琴日同湾见即系见到啦，喺连过去嗰一个礼拜里边咧。都是不断呢就即是摆街站做一个宣传。咁另外亦都有学联嘅学生呢就一如好似即是去年一样啦。 就在这个时代广场就进行64小时的绝食，应该是今早是完的，刚刚64小时。 在北京的地图就挂了在这个维园道，当然这个不是一个旅游的推广，这个就告诉人知呢，在24年前的六四屠城的时候，是有哪些是学生呢，就是在那里集会，还有在哪里是受难，真的是罹难。 其实最不合理的就是说，这个内地就说这件事他自己都承认是一个风波，是吧，即是叫做总结的经验，那没有理由对一些当年的死难者或者他家属里面呢，还要这么就算你不平反，没 理由限制他自由， 即是没理由基本 自由都没有，没理 由自由都没有，即只会令到人家更加是不满。 而且亦都我哋见到报章都好好难得嘅，就话呢係有啲75岁嘅黄师傅呢，每年年年继续仍然做义工，就係、是、要系悼念呢个系六四嘅亡魂啫。 咁我相信即係嗰个年纪嘅人呢，基本上都系上一代呢经历过呢、這个即系抗战啊，其实呢就系、是、我谂好似华叔一样，即系个背啊，即系民族主义嘅情感系最强嘅。所以都系因为咁嘅关系呢，佢系真系出于即系爱国之心啦，所以变咗我谂呢个六四嘅事件咧，我谂佢都系即系永世都唔会忘记嘅啦。所以年年咧都会即系走出嚟做义工咧，即系支持呢、這个即系悼念六四活动。 系咁，当然啦，我谂今晚咧睇嚟嗰个什么爱国啊、爱港啊呢啲咁样嘅口号，就应该系唔会由大会自己嗌出嚟噶啦吓。 我谂应该唔会叫啦，系嘛？即系无谓系即系增加啲矛盾，系即系又将整件事件里边转移咗焦点啦。不过我见到佢哋有部分啲可能都系即系调气唔几顺啦，部分啲常委啦，根本就着住一件 T 咁嘅 T 恤啊，其实系冇必要啦，冇必要 就着出嚟系嘛，以示抗议， 唔系即系以示不满啊，即系坚持己见啊，即系无谓啊，我都 系。系。 不過相信咧，就係愛港嚟嗰啲人唔會夠膽嚟搗亂嘅咁啊！ 係呢個我哋都有訪問過啲係學生啦，咁佢哋去用呢個係歌聲去報哀音啦，咁啊有啲內地學生見到佢哋都係好歡迎嘅嚇。 嗯哼，係。唔係我哋上個禮拜 咁，但係亦都有啲人就話咧，係喺上一次嘅遊行度咧，係話支持香港人啊，多謝香港人做呢件事咧，係翻到內地又受到人哋係阻即係。有種啲咁即 係出去講 白手啦， 咁啊照佢 可能又要去， 咁又唔使坐監嘅，唔使勞改嘅，不過咁煩啊你咁啦，係咪啲咁多事幹啦咁之類嘅嘢啦， 係咯係咯係咯， 你用呢啲方法咁啊問題，即係中國有十幾億人，你邊度撳得咁多啫？係嘛？即係而家因為你中港即係叫做相通，其實香港發生嘅嘢就係即係內地一定會知道嘅，只不過咧。你譬如在深圳之類的嘢，我想今晚那些新聞就會是剪晒的了，即停晒的了，即你在內地的桑拿不會看到香港電視報道這個六四的晚會一定是。 一定是在這個就算有這個是咯會是就算有轉播你的新聞都在你一去到那個維園的話即刻插另外一段的片進去。好有效率這個就是。 其实讲真的，你对内地嗰啲咁嘅即系政府机关嘅人嘅人嚟讲咧，任何嗰啲咁嘅即系所谓限制措施咧，都系佢嘅发财机会嚟嘅。你知唔知道？其实喺大陆啦，你平时嚟讲啦，一般都知道咧，你又上唔到网，上唔到 Facebook 系嘛，即系又唔可以睇到，即系直接睇到香港嘅电视。但系咧，只要你有办法咧。你俾錢幾千蚊一個月， 有啲付款服務啊， 就得啦。 係係， 咁即係肯定就係負責條監管嗰啲情報單位去收錢啦，唔使講，即係你創造個副業俾佢咯。 即係嗰個唔係一個高科技嘅跨攀牆嘅嘢。 唔係啊，即係你變咗即係佢望開一面咪得咯。係即係你嗰部電腦咪上到咯，係咪？咁而家你喺內地啲桑拿裏邊都平時得嘅， 係 即係佢俾一次咪得咯。 係， 不過到平時一陣梗係會撳啦。 好，我聽新聞先。 D 一百大声台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 今日是六四事件24周年，北京天安门广场接近清晨5点如常举行升旗仪式，现场保安严密，大批公安和武警驻守，民众进入广场前要通过安检。有本港驻京记者在天安门附近落车，随即有大批公安冲上前截查证件，期间有公安从四面跑来增援，有人叫捉住记者，公安搜查车上器材，又查核记者回乡证，有公安在旁边拍摄。一名天安门公安局警员表示，只是例行检查，并非针对行为。美国国会外交关系委员会在六四事件24周年前夕，邀请多名流亡的中国不同政见人士出席听证会，包括魏京生、前学运领袖柴玲和杨建利。魏京生说，六四事件至今仍然未彻底解决，相信要等到中共倒台之后才能够追究罪责和赔偿。柴玲和杨建利要求美国总统奥巴马今个星期和国家主席习近平见面时要关注人权问题，不应该只着重加强经贸关系。杨建利在会上亦读出天安门母亲丁子霖的公开信，希望奥巴马向习近平施压，要求平反六四。长沙湾凌晨有怀疑虐儿案，一名5岁男童受伤，父亲被捕。事发凌晨4点，男童的妈妈在元州村元乐楼一个单位报案，指丈夫醉酒后用拖鞋打伤男童面部，男童送院治理。天气方面，一股活跃的偏南气流和偏东气流正在珠江口一带汇聚，并为该区带来雷雨。本港今日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有几阵狂风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天气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仍然有骤雨。天文台发出的雷暴警告延长至早上9点半，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D100 大声台每日朝早8点到凌晨12点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D100 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时间早上9点02分，这分钟继续由通雅同大家听听外面最新交通情况的。首先一宗交通意外消息提翻大家，屯门公路出返九龙方向近这个豪景花园快线有宗交通意外，龙尾就大南涌那边的，塞紧车各位忍让多一阵，唔该晒。走返出嚟市区睇睇港岛告示打道改呢，这分钟排返到呢个新鸿基中心。另外东区走廊落洪水加埋落中环呢，喂城市花园咁远㗎啦。另外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落湾仔两边车多管道口，当然继续实施紧间封的。西区方面，干诺道西天桥落返中环方向去到中山纪念公园，至于西隧向中环出口位前车多的。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去到爱民村，另外加士居道过去到女童军总会的。渡船街天桥向返红磡方向排返到骏发花园那边的。至于加士居道向返油麻地方向，康庄道桥底继续铺满车的。新界区思瑞出返九龙方向新田围村，另外大澳新隧道出返九龙排返去石门回旋处那边的。习近平上场之后呢，打压得就更加厉害啦。冇错啦，天安门母亲有关成员啦，一早就被人来cut电啦，cut互联网啦，cut手机啦。手机是平时24小时监听不在话下啦，今次索性cut埋你，听都费事听，是吧？那些传媒神咁早就被人请去饮茶㗎喇，是啦，被邀请被问话，变相即是咩呀？被禁锢啊，大家明唔明啊？喂，咁你仲会出一分力啊？出一分力去边啊？今晚梗係维园见啦，係咪？嗱，天气就唔係咁好㗎，今日去维园啊带啲咩呢？咁带支水啦，一至两支啦，係咪？咁仲有带件薄薄地嘅风褛啦，因为坐得耐可能夜晚就凉凉地㗎。仲有带把遮，係啦，咁把遮就小心啦，就唔好举得 太高啊，坐低嘅时候呢就遮住前面啲人睇唔到个台话，係咪？咁仲有带啲干粮啊，带包饼干啊，咪带个面包，或者带排朱古力都好㗎，稳阵嘛，有啲热量嘛，因为点悼念呢，啱唔啱先啊？咦， 林伯，我哋而家个最新数字去到边啊？ 仲有五个啊，搞掂啦！ 九五个， 九五个， 咁啊喺我哋风波呢个节目结束前，相信一万都能够冲破啦，系嘛？ 冇问题啦， 唯一边次啦，靠大家噶啦吓。咁啊，顺便一提啦，咁啊，小弟个交通消息 Facebook 咧就3932个，唉，咁啊仲争60多个吓，唔知系咪会争64个吓？咁啊，希望大家顺便 like 埋佢啦，唉，咁啊过4000。 阿通被解救， 被解救。 一讲讲就犀利啊！连中文都改埋，中文冇呢个被动式嘅 passive voice 啊嘛，点解喺大学有啊？乜嘢都系被啊， 咩都系被噶，要加个被啊！唉，真系凄凉啊！真系，唉，唔系讲笑啊！咁啊，靠大家啦啊，冲破呢个万大关，唉，咁啊，大班都 happy 啦，系嘛？好，揸紧车各位请紧记，保持警觉，安全驾驶。 D 一百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D 一百还声于民。 你的小朋友识唔识得去超级市场买嘢咧？识唔识得找钱俾钱？紧急嘅时候打电话俾边个？表达能力有冇问题咧？想你嘅小朋友更进一步，咁就要快啲报名参加苗成长教室 Infinity Learning 暑期小一青云路啦！由资深导师根据儿童心理同埋各小学入学需要嘅形式编制，适合就嚟升读 K3 Upper 班嘅小朋友，等佢哋能够适应任何环境，表现自己最优秀嘅一面。苗成长教室暑期小一青云路7月中就开班啦！上课地点。香港九龙都有得拣，快啲打澳海城分校2626-9720，天后分校2512-6202报名啦！ Q 爷极力推荐 Skywalker 2013青少年领袖夏令营，优良的教育对青少年朋友是十分重要，所以 Skywalker 帮到你。源于美国世界最有影响力的青少年夏令营将会在7月22号在香港中文大学举办，这个专为12到17岁青少年精心设计的课程，透过游戏互动帮助你的仔仔女女轻松面对青春期的种种问题，突破自我，学会反思，启发潜能。7日一次被你倾情投入，有哭有笑，7日一个打开国际视野终身受益的课程。香港天行者文化传讯有限公司，查询请电6096-6631夏小姐。 威石麻辣 show， 刘蓝光、梁家权。 在这个多伦多，在温哥华，在纽约，在三藩市，在坎培拉，诸如此类。 你知不知道你们两个好抵死啊？ 我们的节目开的时候，他们是夜晚12点。 是啊， 他们的半夜。 他们半夜。他说搞到要起身煮嘢食啊。 啊。 喂食麻辣 show， 刘蓝光、梁家权，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到4点半 ,D100 大声台。 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为民主，身为中国人嘅始终系一条心。 我人不嬲，好中意自由自在嘅。你话冇自由，哈哈，世系假咯。自由到底。 这一个精神不单止今日，我想一定要支持到明日，甚至乎以后的日子里。 我的心亦都会同你们一起支持这个学运的，因为我们都是热血的中国人，我们一于莫比朋友。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黎则粉、林毓华，监制黄德全、周鹏。 9:08，我哋头先咧就听咗丁子霖夫妇公开信，咁我哋睇到报纸大字标题咁写嘅：习上台后，中国人权倒退。习当然系讲嘅习仲 啊，习近平啦， 习近平啦，系啦。 系佢今个礼拜啊，将会去见到呢个美国总统啊，我相信咧就系。这个奥巴马都可能会就这六四事件或者中国的人权问题呢，就要即是跟习总有些东西谈，到时你说不知道怎么反应。所以现在出到。 是的，出到。他一方面给人觉得就是好是走上走一个开放进步的路线。 是啊，即是例如好像即是他太太特别是即是包装过。是的。即是 這個外交好像幾成功 因為外面的西方, 很多人都對他的習夫人高度挺受落下起碼是這麼多任的所謂國家主席的夫人來說他是最突出其他根本很多人都不記得譬如上任誰的老懷誰都沒有人知道 他們年紀大了不是那種是比較不是真的做外交那些一個傳統的中國婦人基本上不出聲內座根本就不出得來大場面這位新的中國第一夫人就不同打鼓當然是音樂家歌唱家 可以捕捉到很多新聞的圖片但始終他們最後這些都是前菜但我想外國對他的評價到最後都是看作為一個全國最高的領導人在政策上有什麼新的突破其實到現在來說西方還有一個觀察期內地已經很清楚看到習近平沒有什麼新意除了出來就全封落去南方又說要走鄧小平的舊路人們以為他在經濟上有什麼大的手筆到現在都沒有減息又沒有什麼新的政策又沒有除了說城鎮化之外都是同一個口號具體措施又沒有什麼特別所以看到現在大陸的經濟都是好像最新的數字來說其實是 挺差的PMI又跌還有有些數字是造假出口數字基本上中國經濟認真是一般但是在政治方面又不見有些什麼新的措施講過一輪反貪腐措施都是指一些形式主義例如 過春節不可以大吃大喝結果就出事因為為什麼呢不准大吃大喝原本呢 你知道這個大吃大喝在中國經濟裏面一個很重要的消費每年幾千億元不是食肆生意幣本來養了很多豬準備在新年裏面劏雞殺鴨殺豬但因為現在豬賣不出但因為他們是食藥來谷豬結果很多豬病死了結果豬就扔到那個 黃埔江然後這件事可能跟那個有同污染環境不是因為有些人將豬的腐屍拿去賣了去餵鴨餵雞結果就搞出新的病毒是這樣來的你看到中國那些荒誕的事很多時候跟政策是完全有關係的他可能是做好事不准人這麼貪腐他想不到連鎖反應出了這麼大件事 現在連這個內地的所謂情婦經濟受到打擊所以中國的事情真的不簡單我看這個是16歲的黃之鋒也不簡單反而我覺得我們立法會的議員要向他學習16歲的黃之鋒說他是第一次知道六四是在小三和小四的時候當時他爸爸給他看《文匯報》的《血洗京華實錄》<笑> 當時年紀小對這些事件沒什麼興趣所以我說如果作為一個議員可以說我都掌握到六四的資料很零碎於是我不能夠有一個看法有這麼多的文字記載有這麼多圖像二來你上個YouTube就不知道抄多少不用的如果你上Facebook到時候這個《夢裡的日子》裏面都很多人將當年的新聞的圖片的片段給你看你就會感染到場面就知道究竟發生什麼事 特別我想那些是藉口來的有些議員的年紀都不小了五十多歲人六四的時候來說他都已經是二十多歲了怎麼會不知道找來說現在年輕人九十後的還沒出生的都會知道自己通過自己去尋找資料都知道發生什麼事說不知道我都很質疑他有沒有做議員的資格就是那個能力的問題他怎麼去這個議政 當然,他如果知而他又扮不知,那是一個誠信的問題,沒有人格

谂不过可以形容用冷清嚟到形容啦。嗱、我自己咧就好关注六四事件，不过都要通过你哋嘅电台或者香港嘅报章先会睇到所有嘅论争。咁喺呢度基本上我自己个社群，我自己个圈子，我可以话冇人讲嘅，差唔多，即系直情唔系好留意啦。 嗰度嗰啲华文嘅传媒都完全冇乜点提啊，即系关六四。 唔系完全冇，传媒有。咁我琴日都睇咗一啲报纸，都有一啲专题嘅文章，唔多，即系一两篇咁讲六四事件。咁仲有咧，亦都有一啲喺大陆中国大陆嚟嘅一啲，我谂系民运分子咧，就系每年都有搞嘅，咁佢哋系都几坚持噶。咁譬如喺啱啱过咗嘅星期日下昼咧，就开咗个座谈会。咁我问过佢哋咧，就知道与会者有六七十人啦。咁而今晚亦都喺呢、這个领事馆，喺雪梨嘅领事馆嗰度咧，就系亦都系会有一个嘅烛光悼念晚会。咁不过嗱，我就从来真系好老实讲，完全冇参加过呢、這个。我个人体会唔知有冇错，如果有错或者所有嘅其他喺雪梨嘅听众或者喺澳洲嘅听众即係指正我啦、香港嘅人好似係基本上係冇任何一啲大型啲嘅团体去主办，反而内地嘅人有，咁佢哋每年都会喺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地点喺雪梨嘅中国嘅领事馆门口咧就系悼念，咁嗰度嘅门口咧好细好窄噶咋，咁一般嚟讲都系得几十人嘅啫，咁仪式都简单噶，即系有啲白花啊，或者有啲烛光悼念，咁都系一件事嚟嘅。咁至于 领事馆有冇系揾当地嘅警务人员，譬如话要清场啊，唔准你进行呢啲咁嘅集会啊，有冇噶？ 呢啲唔系我普通咯，系咯啲咁嘅嘢， 会唔会咧？ 我自己觉得啦，其实我好坦白，我根本就冇去过，我哋都唔会。即系真系唔系我谂香港人真系少啊，咁变咗咧，我完全唔知道。但系我自己想象咧，澳洲呢啲嘢真系简单到唔简单，日日咁咧喺个坎培拉嘅所有嘅大使馆啊、领事馆门口啊，日日都有人哋抗议示威，根本呢啲系食饭咁简单嘅小事，咁冇人会理你咁即系。即系你估香港嗰个中联办门口如临大敌咩？根本唔可能啊！呢个系即系一个普通嘅社会，一个民主社会嘅一啲普通人，讲你自己嘅普通意见啫嘛。咁唔构成对社会任何嘅影响。咁至于喺 Melbourne 咧，亦都系有个六四嘅图片展嘅，我就知道喺今晚嘅五点半到七点半有一个啦。咁亦都系七点半到八点半有另一个嘅公祭六四嘅即系烈士啦。其实呢啲一睇就知佢哋系。大陆嘅人咧就喺呢度举办，喺报章上佢哋就其实系发咗一个广告，亦都有一啲联络人。咁你中意参加嘅，自己去又得，联络某个联络人就主动去参加，就相当随意嘅。 系 呢个就系我自己所知嘅。喺即系澳洲我哋嘅一啲嘅悼念活动啦。 所以即系香港就好重要，系全球呢、這个系啊，呢、這个好重要。 尤其是即系我哋去咗外地咧，我知道其实我参考咗好多报章，好多唔同嘅国家都系有悼念。当然好多时系啲主要嘅国家，譬如美国嗰啲会多啲，因为其实好多民运人士去咗嗰度嘛。咁我哋呢啲咁嘅国家人生活系好平静，可以话好平淡。但系香港就系有佢完全无可替代嘅地位，因为六四嘅烛光喺维园嘅烛光咧，直情系一种我成日形容系一个最美丽嘅图画。就是在一个明明是中国统治之下的地区，都有一班人无论为了任何的原因，就是要悼念一班的死难者，这个是公义的彰显。所以呢 我自己觉得如果我在香港，我不会去第二度，我都是会去维园。虽然对支联会有一些不同的意见，但是我自己就是觉得维园的风光是最瞩目的。亦都是比我不知道是不是一个刺痛啊，苹果日报今天说最刺痛，那我又觉得。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最刺痛。 不是对这个当权者来讲就是真的忍住忍住了。因为为什么呢，其实你八九年之后呢，即是中共即是对香港即是的定性就是这个颠覆基地嘛。如果不是使用23条立法啫嘛。 所以我相信这个才是香港精神喎，颠覆精神 喎。 咁我唔知可唔可以再讲少少关于六四嘅一啲嘅个人感觉呢。咁其实我觉得呢我唔会怪陈云㗎，因为呢陈云嘅引起嘅注视呢係令到支联会今年举办嘅六四纪念活动呢係一个 talking point。咁所以呢 所以我咪觉得今晚其实会多啲人去囉，就咁解。因为令返成件事 係。我认为呢最少有10万。 唔止啊，你实输啊，因为唔止十万。 呢个数太低啦，真係。 太低啊， 太低 啦。多少少啦。咁因为所以我觉得其实係好事囉，而且呢一个唔係口号之争，口号係代表佢一啲嘅信念或者一啲嘅睇法或者一啲是好重要的睇法先变成一个口号的嘛，佢唔係求求其其的嘛，虽然佢哋班人都有少少骑呢啫，但係呢一个爱国嘅观念之争呢係值得我哋喺六四之后好好反思。我自己反而就係觉得完咗之后其实可以 D100 又好或者任何一个论证节目都好，应该係深入探究。 啊、今晚其实好多呢、這个中央集会之后其实好多行动啊，因为点解唔同嘅团体有唔同嘅做法啦，即係例如呢即係社民也好啲80号也好呢都继续呢会喺维园啊即係行动中央区里面或者同一行动中央区里面呢就会搞研讨会也好即係讨论会也好，有啲人会去中联办继续抗议啊，即係其实今晚嗰个活动就唔系止于喺维园。 阿思华同你分享一个好嘅我觉得我哋节目好好嘅消息呢，就係、是、刚刚呢我哋嗰个喺 Facebook 上嘅 like 系去到10012啦，咁啊有呢个系网上嘅朋友 Facebook 就讲笑咁佢话阿大班可以结束呢个流亡呢个系海外 10013啊，又唔使流亡。 嗱，我自己觉得咧，呢一个论争咧引起嘅波澜系壮阔嘅，因为未来香港要喺争取普选呢个路程度有一系列嘅民主或者。嘅进程要进行，而呢一个必须掌握民意。支联会今次搞到进退失据，就是对民意嘅掌握系有失误嘅。咁于是我哋如果第日要其实大班前嗰几日嗰篇文章讲得好好吓，对掌握民意推动推动民主运动系最为重要。当然可以带领民意，但系。好好咁样掌握民意，然后喺未来嘅一年或者依一两年，系争取一个最大嘅民主运动，促进香港嘅普选，系至为重要。咁所以完咗呢一个六四，或者今晚有一啲后续嘅活动，呢一个系活动啫。但系喺整个嘅论述架构，喺即系整个推进香港民主嗰度，必须要对同中国嘅一啲嘅好大嘅概念上嘅一啲嘅分析。如果唔系难以推进。我自己亦都讲下咧，我哋海外嘅华人咧，其实系好理解呢种心情，因为我哋一早已经同中国大陆嘅人咧区隔。如果我哋喺外地，人哋问我哋系咪喺大陆嚟嘅咧，我自己通常会答唔系，我喺香港嚟嘅。咁于是有啲西人就话：，咁香港系中国嘅地方。我话系嘅，不过佢系中国嘅一个特区。点解我哋要咁样做咧？ 系 好重要嘅，就系因为我哋同佢系。我哋自己个人觉得系彻底嘅唔同，无论系即系当然系嗰、那个，即系我唔好想讲话水平，但事实上我哋系唔甘心于将我哋推进系喺中国嘅一个分子。又或者如果你哋今日有睇咧，喺苹果里边有一篇文章，唔系好显著，佢系喺一个浸大嘅一个嘅叫浸会大学香港过渡期嘅研究计划咧。 有我哋 讲过讲咗啦。 零 一 亦 都 系， 系啊， 咁之后讲过， 后生仔零噶嘛，即系认同系中国人。 仲有我想话埋俾你哋听咧，唔系我哋香港人系咁噶。我识一个新加坡人，因为佢讲国语咧，我第一次识佢嗰阵时候去一个聚会，咁我啊你系咪喺中国内地嚟噶？佢话唔系，佢如果话几紧张啊，即刻更正，跟住就话I am Singapore Chinese,、they are China Chinese。原来我觉得好得意，原来新加坡人会话我 系 Singapore Chinese。 啊， 嗰啲中国人咧就话 they are China Chinese。咁即系话。华人在外地因为分散实在太多但他们是严重地觉得不舒服的如果你将他当作是 中国的中国。基本上他不认同政权为什么你是 Chinese 就是一个、就是族群而已就是华裔那么华人就全世界都有的是不是但是就是认同的国家就不同就是他不认同的政权的嘛。 是这个亦都是外国报章很是介意的为什么那个认同、啊我哋香港冇唔认同祖国就系 啊！佢当然介意啦，但佢完全唔会于呢个对民意民情嘅掌握，又或者佢唔系唔掌握，佢唔愿意承认啫。但我哋喺海外嘅华人咧，一早系非常清晰地，所以今次呢个爱国嘅论争喺我哋嘅嚟讲咧，系非常之言不，我反而系来得太迟嘅。呢一样嘢根本系一早要好好喺念上、思维上。好好解 决。好咁今日好多谢思华啦。咁知道咗係虽然呢係远在喺悉尼可能都唔係好大嘅阵容嘅聚会不过仍然係有一啲嘅係内地同埋呢都有啲香港嘅居民呢係会喺中国领事馆外边呢亦都係有个烛光嘅聚会一度係悼念呢个係六四嘅亡魂。咁呢我諗係呢样嘢就係仲直至到呢、這個六四平反，我諗仍然係繼續。 所以我覺得爭議其實有好處，因為點解？即係其實證明咗啲人心未死咯。即係大家仲關注呢件事，不過咧，只不過話對件事應該點樣做咧，有不同嘅睇法啫嘛。其實就好過咧，即係完全不聞啦。譬如你喺海外咧，可能因為隔得太遠啊，同埋資訊嘅問題啊，即係傳媒嘅報導啊，所以好多人即係自自然然就遺忘咗呢件事啦，係嘛？ 今日我見到《公濟日報》咧有啲係幾有趣嘅，就話喺民間咧曲筆去紀念六四。咁佢就话维权嘅律师阿刘晓源就问：，话听日系咩？听日几月几日啦？个答案就话：听日咧系五月嘅35日。 嗯，五月 咁即系三十一就话 三十一 加 后四日， 系加到四日咪就六月四。 即系内地就系每年都系，譬如你喺啲微信啊上面咧，就系即系大家会谂好多呢啲咁嘅，即系唔同嘅方法里边咧，即系曲线地表达咧， 系 即系呢个对六四嘅感觉同埋睇法嘅。 啊，譬如资深嘅媒体人就会咁讲啊，死咗几多人？呢场灾难有太大啦，咁啊记住今天还有明天咁样吓。用呢啲咁嘅方法，然后亦都有咧，系用一个调转咗个嗰个系樽啊，咁啊寓意就系叫平反啊，即系个樽调转佢 平反， 系一个樽个平咧啊，咁啊反转。 嗰阵喺八九万期间咧。初初就即系 掉啲小瓶咯， 掉小瓶啊嘛，即系掟小瓶， 喺个大学小瓶宿舍入边啊， 掟个啤小瓶， 系啊。咁啊，仲有咧喺呢个天安门嘅广场，啲人展示咗咧8964嘅啤牌嗰啲喎。 啊！ 即系有啲创意嘅真系啊！ 咁啊得嘅，即系你系将呢个锄大碟即系改变咗佢，即系最大嗰只已经系六同埋四啊嘛，唔系呢个二 啊！咁啊喺呢个系有套电影入边咧，叫《让子弹飞》入边有个台词系咁嘅：六子四哥发誓替你报仇。 我你睇你嗰《让子弹飞》有好多寓意啊，成套戏系咪？一开波就已经是即系四头马车，即系偷个火车就即系撞，即系暗示呢个马列唔掂啊！ 咁啊，当然喺社交网上面咧，继续仍有好多唔同嘅呼吁咧，系内地啲文明分子都话大家要着黑色嘅 T 恤啊，咁样吓系啦。咁呢个都系一个系用唔同嘅方式系去悼念呢个系六四嘅亡魂真系。 咁起码出去食饭叫六个餸都得啩？ 六个餸 或者四个餸，四个人食六个餸咁 啊。咁啊，各式各样啦，好似头先阿思华话斋都系随意啦，又可以真系呢样嘢都唔可以勉强人啊，唔通真系吓？一定要你去参加某啲活动咁呢个亦都唔系。 不过咁讲，即系其实历史咧，即系。其实咧，点解咁重要咧？即系除咗系一个，即系唔系就系仪式上嗰个悼念而系咧就话，你睇到历史往往咧，就真系会重复噶嘛。例如好似八九文明嘅出现咧，系因为有76年天安门事件啊嘛。 其實在76年天安門事件那班人是悼念周恩來的逝世，那班的年輕人呢，去到89年的時候就成為很多青年學生裏面的導師，例如陳子明啊，例如黃君濤，就是76年出來的。同樣我相信到今天，如果國內現在的內外矛盾那麼多，遲早爆發一個大的變動，這班當年的學運分子又會重返中國，即是香港一样，即是会有新的变化，即是历史就是这样成全的。 我看到今天就是明报有些挺特别的，有些占中的接议，为什么不做这些六四的接议呢？慢慢或者24年来都是坐草地，为什么不应该凳仔坐呢？阿通得不得？阿通你坐不坐得到？ OK， 坐到是咯，真的要啊， 是咯， 大定张凳仔啦， 100元一件喎。 哎呀，买定不时之需都唔错啊！ D100 大声台重新出发 ，D100 还声于民 ，D100 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时间早上9:30，咁呢分钟呢继续又话通下同大家睇睇外面最新交通情况嘅。咁睇返港岛区咪港岛告示打道过去呢，现时龙尾就湾仔运动场㗎。咁另外东区走廊落洪隧加埋落中环呢就排返去城市花园。咁另外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落湾仔呢两边就继续车多管道口，不过呢分钟就暂时无需要间封置㗎。西区方面呢，干落到西天桥落返中环方向枕住喺个上环消防局。其实车龙都短返啲㗎啦。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爱民村，另外加士居道过呢去到女童军众会。渡船街天桥向返红磡方向排返到果栏。至于加士居道向返油麻地呢，呢分钟就排返到康庄道桥底嘅。新界区狮隧同埋大老山隧道出返九龙呢，只係收费广场车多少少啫。啊 ,CCATV 嗰个咩 ,CCATV 焦点啊真係劲啊。哎，好大胆啊，讲六四啊，哎。不过就重复就话，今日嘅中国呢吓，同24年前呢唔同㗎啦，啊不可同日而语㗎啦吓。哎，又歌颂下如今嘅领导人啊，点样高瞻远瞩啊，啊一阵又话啊了解六四啊，啊唔等于叫共产党下台嘅，係咪？一阵又话哎民主国家呢啊都有开枪射杀平民啦、啊。呢啲说话都够胆讲，即係个良心喺边㗎，即係唔好话編輯啊主持嗰啲啊，读出嚟都觉得想作呕啊。哎，咪话唔係啊，大家今日要点样啊，啲气氛去一边啊，哎今晚维园见就得㗎啦，冇错啦，维园见啦。另外现时温度呢就27度，相对湿度 97%， 空气污染指数一般监测站15-50%，属于轻微至中等，路边监测站就45-90%，属于中等至偏高。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的，有骤雨，初时有几阵狂风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天气这个炎热的，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数天仍然有骤雨，今晚记得带把遮烧为远了。哎 ,Q 爷怎样六四同心10017， 即系唔使求人工啦， 系啊，已经过咗一万啦，好啦好啦，俾啲掌声啦，风波咁多位啦，台前幕后噶吓，工作人员啦，同埋最紧要点啊，多谢各位听众啦，支持风波啦，支持 D 一百，同埋支持小弟啊，系有多得留言，阿通啊唔使惊啦，大班翻嚟唔会罚你啦，咁啊吓，唉，咁啊唔知会唔会有奖赏咧，大班翻嚟， 系。跟住下一個任務就係話，喂，你自己有啲數，好似係又要估喎，真係。 喂，今次你今次嗰啲保險經紀，喂嗱咁啊，唉，過到咁嘅數啦，唔夠㗎，我哋要邊塔劇啊？ 咩叫出數啊？嘛，出數啊嘛， 出數係啊，係啊，真係啊，唉，咁啊點都好啦，即係支持 阿林伯。剛才喺個網上問話，搬翻去呢個數碼港之後有冇呢個視像直播？ 有， 因為更加先進啲應該 係，就係 有得同步廣播，仲可以各地 係。一定是每一个直播室都是有这个是视频的广播，有每个节目都有， 即每个节目都会影住啊，那么更加多姿多彩啦。 所以更加要多啲是自己有支持，那我们才能够提供优质的服务。 没错啦，没错，正如今晚十级自由风啦，户外直播啦，就是靠大家支持啊，那我们才有优质的器材和一个能力去转播的嘛，是不是？好啦，多谢各位先啊，揸紧车各位也要谨记保持警觉，安全驾驶。 D100 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大声台重新出发 ，D100 还声于民。 老婆，我边有呃你啊？ 你又话去打 golf， 点解黑都唔黑下？仲冇手表人，肯定去搞搞啫。 我用咗新型嘅马油护肤霜，同埋化妆粉底 ，UV 隔离保湿，三重功效，我点会黑先得噶？ 吓，你个身摸上去要滑一滑噶喎、你去揾女人，饮马尔啲靓汤。 我啱啱用完高浓度嘅马油精华保湿沐浴露冲凉，你睇我啲皮肤几滑、几滋润、几有光泽。想知多啲，留意六月十四号星期五开心快活人红馆叶文月之马上游有姻游嘅环节啦。 你扮咁靓博咩啊？ 博博博爱啊嘛。 吓、 小姐，你信唔信一见钟情啊？ 你边只眼见到先？ 左眼 睇过。 哎呀哇！黑掹掹嘅，我睇唔到嘢啊！ 视网膜脱落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眼疾，如果不加以治理，病人很可能会失明。想知怎样及早预防和治疗方法，留意今日开心快活人中午十二点眼康精灵最高清环节，眼科专科刘子恩医生和你一一讲解。 喂，停电咋？ 哎呀，好惊啊，可不可以去你屋企啊？ 十级自由风，六四烛光，维园直播，行公义，平反六四。 24年嚟，我都坚持有嚟参加。 为咗以前嗰啲学生， 香港系中国争取民主最先嘅地方嚟噶。 主持郑家富、吴志森，今日黄昏六点开始，维园唐家入口设立 D 一百维园直播中心，同大家行公义，一齐要求平反六四。 喺我未出世之前发生嘅事，会心同感受。 谂下谂下，有时个心好唔舒服，嗰啲眼泪咧都想流出嚟。 晚上八点 ，D 一百联同 So Red 全球直播六四维园烛光晚会。 妈妈，我没有过错。 D 一百让六四烛光全球照耀。 不死的勇气。 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你话冇自由，啊，世系假咯， 自由到底。 呢一个精神唔单止今日，我谂一定要支持到听日，甚至乎以后嘅日子里。 我的心亦都会同你哋一齐支持呢个奥运嘅，因为我哋都系热血嘅中国人，我哋一于莫里凭牙。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黎泽粉、林毓华。监制：黄德全、周鹏。 9:37，真系六四呢个日子，好多人系唔能够忘记嘅。咁今日我而家揸住有个差唔多系四分一版嘅广告啦，就系、是、有十个团体同埋有900多人咧系联署嘅。咁佢系六四24周年嘅土文，祈求悠悠中国梦，不忘哀哀六四情。啊，咁啊成段吓，咁即系都系啲宗教嘅 人 团体嘅信息吓。咁啊，当然啦，系主教吓。就是或者应该是书记啦，他都是有做弥撒父都有讲到啦。你今天父是不是说打电话同我们直接倾下呢，今晚的直播节目是怎样的，我们要请监制去联络一下他。 Oh, okay. 好 ,9:45 ,OK, 没问题。一阵我们晏啲就同父倾一倾究竟这个是十级自由风的直播。 因为有8:00至10:00。 不是有两段的。一段呢就是先呢就是十级自由风就有一 本身6:00至8:00是正常的。都是在厂里面做。 今天呢都有很多社评都有讲六四的。比如现在我揸住这份就是经济报的标题，这么写的话，维园烛光不灭，港人无忘爱国心。咁呢都係對呢個係维园嘅烛光聚会都係一个嘅係正面嘅评价呢啲。 咪但系佢呢个有一只套用咗呢个爱民香港精神，即系呢一个你知道啦，呢个经日报基本上都系成班，其实都系啲国粹派创办出嚟嘅，所以你好明白佢啲心态，基本上 唔紧要啦，都系俾佢抽下水啦， 抽下水啦。 咁咧系佢有讲到噶啦，佢话本土意识本身咧并冇问题嘅，佢话咧只系咧系珍视港人嘅核心价值同埋公平、法治、廉洁等，佢话以致咧。現有的國際都會生活方式啊，幾乎絕大部分港人的意願，更是香港能與內地互惠互利的根本。故港人堅持這些價值和生活方式呢，是有利香港亦有利內地。問題是本土意識呢，有朝向本土主義、冷漠內地，甚至要去中國化的走向，極端者更揚言應加強中港隔區隔，咁啊，此對香港實有害無益。 呢、個就係阿雷鼎明啊，揸住呢句咧，就喺度，跟住咧就誇大就話會，哇！如果係咁嘅話咧，啲樓價就跌呢個咧九成啦。咁其實咧，人哋講嘅中港，即係中港 區隔 咧，即係基本上係講政治上嘅區隔嘅，佢冇講話經濟上嘅區隔。而且事實上咧，根本都冇可能出現到嘅。 唔得，我哋啲副食品都靠佢啊嘛， 根本冇可能。就算喺中港關係最差嘅時候，即係譬如以六七年暴動嚟最差嘅時候咧，都唔會係喺經濟上啊，即係有呢個中港呢個區隔，根本就唔存在呢、這個係即係假議題嚟咁啫。即係政治上咧，即係而家就算嗰啲本土派嘅即係鼓吹都係講話政治上嘅區，即係區隔啫嘛，係咪先？ 咁當然咧，成日都有好多講人哋講到話香港都係 其實講真咧，就算唔係 進入中國大陸嘅跳板， 即係其實世界上好多地區，即係例如好似新加坡同馬來西亞，譬如好似呢、這個美國同墨西哥，或者呢、這個加拿大同美國 接壤啊嘛， 同埋接壤地區裏面邊有得區隔嘅啫？就算唔同國家，都自自然咧就會係因為即係。如果特別有經濟上的差異，例如你住喺加拿大知道，譬如多倫多，即係成日都落去呢個水牛城買嘢嘅，只因為貪平啫嘛，一樣啫嘛，即係等於香港人以前 等於溫哥華啲人揸車去西雅圖啫嘛， 唔係咯？呢啲區隔就冇得，即係經濟上嘅嘢就按照經濟規律去辦事，就冇可能區隔咁。 係嗱，呢邊勢力繼續咁樣講，佢話此外，全球均希望喺中國發展中分杯羹，香港不取近水樓台之便，反去中國化，只會咧急墮邊緣化啊！呢、這個提醒我哋唔可以邊緣化自己嚇。咁啊，琴日亦都有呢個調查指出咧，有超過八成嘅香港大學生咧係願意到呢個內地發展嘅，反映現實中咧大部分嘅市民，尤其年輕人咧，都認同中港互動嘅大方向嘅。佢話唯需注意，去中國化咧係雖遠非主流，但其挑起嘅争论咧，却可能咧窒碍呢个中港交流合作嘅部分。 即系，譬如你睇下，同一日公布嘅数字，啲后生仔咧，即系如果根据呢个浸会嘅调查，零认同系中国人，但佢唔认同系中国人咧，唔等于佢唔会去大陆发展。 个现实问题 两回事嚟噶嘛？喂，大家都知道啦，因为嗰度边度有机会就边度去，全世界都系咁样嘅咧。例如好似大家而家知道喺大陆里边唔知几多外国人啦，譬如广州有几万嘅黑人， 有系。 咁我唔一定係認同中，即係中國，只要我哋可以搵到錢，我咪去囉。你諗，如果一天啊，呢一個非洲有金礦啊，即係有金汁啊，香港一樣會去非洲，佢唔需要認同呢、這個即係非洲啲國家嘅，所以係兩回事嚟嘅。咁即係只不過呢個睇到係經濟上嘅機會，邊度有錢搵啲，咪去邊度搵錢囉。 好，我哋而家呢電話度呢經已係接通咗啊， 小巴 家富啦。早晨啊， 喂，早晨啊， 早晨啊， 你话你今晚嗰个直播点样帮我哋介绍下， 即系点样安排法？ 今晚嘅直播咧就我哋D100嘅台前幕后啊，真系都花咗好多日嘅时间啦，同埋精神准备。 系 咁啊，所以你见到阿通啊。德哥啊，我哋啲监制啊、派啊等等咧，就我哋会喺 德哥就呢个项目嘅主管吓， 冇错，我哋五点钟咧，就应该都喺嗰度就准备就绪噶啦，即系我哋都会有一啲直情喺度走访下，即系如果你知道咧，每年咧维园咧啲人都好早到嘅，咁我哋就可以访问下啲即系嚟嘅群众嘅心态啦。六点钟咧，我哋就。即系直播开始，即系我哋十七自由风啊，咁啊六点钟至到八点钟咧， 即喺维园直播啊，直情喺 维园， 维园 直情喺维园度， 就已经直播呢个 喺公厕旁边啊嘛，你话系嘛？ 是啦，因为呢我们 D100 就秉承我们在这个堆填区的隔离呢，我们去维园呢都是在公厕隔离。啊这个就是 D100 精 神。应该可能没那么臭添。 就是越就是平民大众不想去的地方，但是需要我们去到呢我们都会去的。所以呢就六至八，那我们在唐街那个的入口那边那个公厕的附近。所以大家都可以呢，即是如果你想表达一下，即是平时我们十级就打电话上来啦。但是如果你今晚六至八你入场的时候。 是即是面对面 对 话 在那里、开麦真是。 是现场直情呢就比即是一分半分钟啦，时间呢视乎我们的听众我们的朋友即是几多啦。咁但是当然我们都会一开始会即是而家我们都联络紧好多嘉宾。咁啊我亦都即係今朝睇到呢，我相信頭先你哋都有关注到新聞呢，我觉得即係国内对记者嗰种嘅嗰种嘅暴力啊 阻挠。 我觉得今日呢我哋都希望能够搵到吕炳权。咁所以德哥或者周鹏听到呢，或者我哋盡快搵佢，因为我哋都搵咗几次。搵佢访问过，但因为希望今晚呢 吕炳权，我相信个人一定会去维园。 有啊，佢喺呢个明报都有发表咗佢嘅一啲系呼吁下。 系啊，佢都喺我哋十级啊，我哋访问佢都好几次嘅。 系。 咁希望我哋今日就住啲，因为佢就跑中国新闻都好有经验。我相信佢必定可以现场都同我哋分享一下。即系24年啦。究竟中国而家我哋嘅领导人，好似话开放咗，点知习总上场根本就越嚟越呢一个嘅即系 倒退啊！真系 唔系开放啊，内地就硬刀子，香港就软刀子啊，所以两度都要顶住啊。 咁所以嗱，有传媒嘅朋友啦，亦都我哋揾咗学联嘅代表，因为佢哋啱啱今朝就8:09绝食完啦。咁当然有支联会阿李卓人啦，亦都有学民思潮。张秀贤啊等等，其他啲议员我哋而家陆陆续都安排紧，所以我哋系成个直播咧，系以一个喺现场感受下，即系我哋群众嘅气氛， 系 我哋不同嘅呢、這个嘅角色嘅人等入到嚟，包括埋当然就我哋 D100 之友或者我哋嘅听众，路过想表达啊佢哋自己六四嘅心情咧。我哋都系无任。 会唔会喺适当时候，即系博翻我哋个流亡嘅领导人阿郑经河都可以？岳阳打电话翻嚟讲下嘢啊！因为啲流亡领导人， 流亡咧唔单止系领导人，系成日都话咧流亡嘅精神病领袖吓。 喂，话声俾你听，呢个风波咧个 Facebook 嘅 like 已经超越咗10,000啦。 系你哋犀利啦，你哋 喂有你帮手噶，咁超越啦。 唔系咁啊，梗系啦，我都叫做翻礼拜五、礼拜六啦， 系咯，系咯，系咯，系咯， 三分一嘅咩？咁但系最好咧，你哋就帮帮手，叫嗰啲朋友， 系即系呼吁今晚多啲人咧，就喺啲维园，同埋咧，去呢个 D100 嗰个吓呢个播音站啊。 我意思即系顺便去埋我哋十级自由风光。 哦，当然啦，当然啦，当然啦， 系即系景点嚟嘅呢个， 曾到此地一游吓。 所以今晚其实就5:00我哋啲朋友我哋啲同事都已经系准备㗎啦。6:00正式开麦，其实8:00呢我哋就会用 Show 直播现场嗰个嘅情况。咁所以就基本上就系、是、今晚 D100 我哋系8-10。即系6-10。6-10呢我哋都系现场呢系对六四嗰件呢件事嘅24周年。 即是6:00就连续是直播4小时有六四啦。 是啦是啦。是啦 是啦。好。好。好。多谢你多谢你小班。 我们今晚见啦。 是。咁都是一个是好唔同啦，我谂唔系， 所以今晚 香港唔会有啲媒体咁样嘅安排， 即系唔净止系可以去参加呢个六四烛光晚会，亦都可以啊，顺走去撑一撑呢个 D100 嘅即系十级自由风， 十级自由风吓。 咁当然如果你讲，我净可以喺即系 吴子深啦会在场啊，系， 即系即刻可以即系发声啦，呢个最好。 系，今日你觉得除咗六四之外咧？有哪份的社评呢，觉得你我们应该注意一下的呢？ 今日其實我覺得林恆子啊，即係專欄裏邊咧， 講呢個新聞 機會與挑戰，因為點解咧咁啱？即係其實正話都有啲網友提到，因為今日其實仲發生一單事件咧，就係呢個陽光時務呢個 創辦人俾人打，就俾人襲擊， 就無端端咧，唔知點解咧就俾人襲擊。咁大家知道咧。啲啊，陳平咧都好似有啲來頭嘅，即係佢係內地嘅商人啦。據聞咧就同呢個習近平嘅家族嘅，即係由習仲勳開始都有啲交情。咁如果你有雖然一般人咧就其實唔好認識呢個陽光時務啦，但係其實自從今年年頭咧，因為獨家訪問呢個劉夢紅爆料啦，咁啊聲名大噪，咁好多人本來唔睇呢個陽光時務都會睇，但其實咧。作為一份即係內地人香港辦嘅刊物咧，我覺得係幾好睇。 我內容覺得幾屬於進步嘅啫， 幾貼近時事。即係其實反而嗱，譬如近呢兩期，譬如今期嚟講啦，即係呢兩期都講話今期好似係90擔大旗啊嘛，講呢、這個、即係六四啊嘛。反而而家香港好多刊物咧都避而不談呢個題目嚇，但係佢又反而貼近無論香港或者內地即係大陸嘅新聞啊。都是幾貼士的。咁另外就係、是、如果你睇啲陽光時務周刊咧，就好多時都知道咧，其實而家喺內地裏邊咧，特別係個知識階層或者係黨內外裏邊咧，最重要嘅爭議，即係譬如話而家佢有講過就係、是、即係內地其中一個爭議咧，就係嗰啲自由派或者係改革派啊嘅共產黨也好，或者係自由派也好咧，就要求咧就係、是。中國應該咧就係盡快咧實行呢個憲政，咁啊都係一個衝擊嚟嘅，即係對。咁同埋呢個習近平咧就企圖又想咧，即係借阿毛澤東咧個神像啊搬出嚟啊，即係雖然佢係打到個薄熙來，但係亦真借咧就係希望咧就用呢、這個啱啱解放嘅時候，即係毛澤東主張嘅新民主主義，即係團結各黨各派啊，即係嚟搞個國家，即係企圖用呢個方法嚟消嚟嘅矛盾，所以變咗你睇。呢份刊物咧都大概知道咧，即係內地嘅脈搏。 不過香港都唔少呢啲咁樣嘅係八卦嘅內幕消息嚇。 即係如果同商業嘅利益冇關係的話咧，就可能真係即係同佢即係太過即係報道嘅題材敏感啊，係有關係喎。尤其是可能即係你唔好忘記咧，即係劉夢紅裏邊嘅獨家報道裏邊咧，而家開始應驗啦。譬如嗰啲劉夢紅講就話。呢个梁振英身边 孭住一个钥匙炸弹啦吓， 咁咪终于而家 爆咗啦。 咁但系其实最重要嘅即系秘闻咧，我谂一定牵涉到咧，即系嗰个江湖犯国嘅问题。咁呢个先系最敏感，所以呢个亦都可能同呢方面有关系嘅。咁啊，同呢样嘢睇到咧，即系啲内地里边啊打个新闻自由啦，香港咧就系用软刀子啊吓，即系周围去即系笼络呢啲咁嘅传媒工作者啊。但系去到关键时刻咧。都唔排除会有呢个暴力嘅问题，咁你即係陳平呢單嘢都值得关注。咁今日啦林恆子呢就喺佢个专栏里面呢，就因为呢今年呢记者协会呢就成立咗45周年呢，准备出版呢个特刊，咁就访问咗佢。咁大家亦都知道呢，即係信报呢就係、是、其实喺过去嚟讲啦，即係七六年代创办之后呢，亦都係即係异军突起，系继查良镛創辦明報之後咧，一面重要嘅旗幟咧，即係代表自己份子辦報，特別喺呢個香港前途問題。 林恆子未曾創辦呢個係信報之前，喺明報嘅嗰個機構， 明晚做過總編輯嚇。 咁我都任職嗰段時候，不過就 你做過明晚， 我做過明晚嗰時啊，潘柱生係總編輯啊嘛。 啊， 林恆子當時唔喺香港，係。 佢一段時期係即係去咗呢個 英國啊留學， 英國留學啊嘛，即係 專攻呢個經濟， 專攻經濟啊嘛，即係其實佢去聽學，佢唔係真係入學嘅，去聽學，去聽講。 佢有幾本書就講佢喺英國嘅係讀書時候嗰啲生活，好中意睇嗰個。 唔係嗰本英倫啫嘛，即係嗰本書都再版過好多個，即係講下。所以變咗佢其實對呢個英國係都即係幾中意英國嘅。咁即係。但系其实大家都有冇觉得，其实阿林生而家嚟咗信报之后，似乎都有啲微妙嘅变化。 你意思系嗰个编报嘅方向定咩？ 系唔系？因为点解？其实以前嚟讲啊，即系信报基本上担起纸啊，都系两篇文章，一篇就林三木嘅社论啦，林文子啊，另一篇就系曹云超啊。咁好多时去到啲重要嘅，特别系喺中英前后谈判。嘅時期裏面呢，其實林三木好多嘅評論都幾道辱嘅。咁特別而家你諗回歸咗之後多時之秋，反而你覺得而家譬如信報嘅社評啦，反而好少係就香港啲好敏感啊，尤其政治問題裏面啦，係 即是討論,即是講經濟多一點,即是純經濟多一點 《信報》一個重要的賣點,現在裏面有少許似都好像報紙每一個靈魂,今天那個是林鵬子的專欄,有兩部分,今天只是二之一,最後那段他這樣說,回歸後的言論空間變得是視野模糊,言論激化,少了讓人冷靜的思索,是理性的辯解,善加因應的成熟的條件,傳媒工作者一向擔憂回歸後的言論自由會受壓抑, 以香港的情況來看,受潛制的威脅不算大,反而政界傳媒和群眾的取態各有執著偏差,而失去了公正,這意味著輿論沒有發揮應有作用的空間,其地位相應低落,不足為奇。看來應該輿論應該做多些事。 其實說真的,現在有這麼多爭議,我們很奇怪,紙粉報紙,例如簡單最近有關本土主義,以及大眾主義的爭辯,你作為紙粉報紙,這些辯論應該是主動帶入報刊裡面,而且當然要提升水平,用理性的辯論,各 大家將論述裏面詳細提出來講,但會不會他們在一個傳媒,一個傳統的媒體的平台,就不及得在一個很快脆和很有威力的虛擬空間那種兩樣不同,例如你在Facebook或者電台,爭辯,無論寫得多好,始終有個篇幅和論述的問題,就流於浮尖,例如Facebook上的爭議, 其實最不好的作風,你就發覺很多人都是流於情緒化,不講理性的,但譬如報紙一個好處,文字,特別是一些紙粉的報紙裏面,就比較可以用比較長的篇幅,將你的道理講得更加清楚一點,那個辯論就會比較充實很多,其實林森的慨嘆就說, 現在來說,少了這件事出現,包括過去信不一個主要賣點,都是最多不同的知識分子裏面,在有個爭議或爭辯,但現在近年其實少了,會不會都是借著這個長的文章提醒我的同事,寄語,現在新聞工作者,如果你真的 還是很重視自己的工作,不是找兩頓的話,其實我反而覺得現在這個時代來說,根本應該才是傳媒最有得發揮的地方,近年作為一個行業,很多人都覺得傳媒很暗淡,很多人都沒有興趣去做這個新聞工作者,或者很快就離開崗位,但其實不是,如果你真的認真去辦報,你看人家 邵武周刊,為國光榮,為何人家都多了辦到,而香港本質佔有主場之利,就越來越萎縮,這個很奇怪。所以有主場新聞呢?所以有主場新聞,所以我反而真的覺得,因為現在你主流傳媒裡面,相對地弱勢,正如你搞電台那樣,其實這個新媒體,聲音加文字,加書面的網絡,真的大有可為,不是開玩笑,是有得做的。 因為譬如通過互聯網,Facebook,做新聞做評論,有一個優勢比傳統的傳媒好,就是你有即時反應,因為讀者、網友可以即時回應文章,而且你馬上知道你這篇文章的回響度是多大,因為不只是like的問題,你會看到這篇文章有多少人接觸到多少人,如果這篇文章不是切中時弊,就沒有人看,是吧? 但如果你切中時弊,其實可能一篇文章,隨時三幾萬、十幾萬人看,是不期的。我們還有兩分鐘的時間,要爭取時間聽黃先生的電話。聽黃先生的電話。黃先生,早晨。早晨,早晨。有什麼想說?關於六四,都想請Q爺幫忙釐清。他們的訴求是要平反,你即是向同一個殺人政權要求他講他做錯。 咁你跟住尾随嘅有啲咩嘢呢，当大家谈判係要佢、好啦，平反完认咗错，咁係咪就结束一党专政，跟住死嘅人或者点样做咩赔偿，或者流亡嗰啲接返佢返嚟，好似冤枉坐监判嗰啲，即係政府都要赔返钱。咁 正常嘅做法应该就係咁样啦，即係 睇嘅嘢。 我谂两个层次啦，即係譬如话 另外阿 Q 爷都想你即係指示下呢，咁喺六四入面你认为嘅一级战犯系边个，二级系边个呢，而家再生嗰啲睇到嘅就好似李鹏嗰啲咁。 而家剩低咪李鹏囉，一级就当年嘅口都嗌咗啦，邓李阳啦，即係邓小平同埋杨尚芬两个都作咗鼓嚟㗎嘛。即係我想讲话，即係你嗱，即係分享陳子，如果你去到極端，咁梗係你唔認同啲政權，就根本就唔使去平反，就推翻佢添啦。但如果你即係喺一般正常嚟講，例如好似台灣二八事件咧，如果正式嘅平反咧，都係會係從即係第一有重新一個說法啊，即係肯定翻呢個正面嘅意義，即係嗰個成個八九民運嘅愛國運動。第二咧就係、當然係要對所有嗰啲。即係受難者嘅家屬裏面呢有合理嘅賠償囉。呢個係即係一般 即係如果你提出一啲對方冇話接同意嘅嘢、即係正如你普選咁少嘅事喺佢哋嚟講都唔能夠應承你呢、你好難要結束一黨政政啦，呢個第一係話。 係。 第二嘅話你列舉清楚啲。 不過共產黨係最罩忌你話叫佢結束一黨專政嘅真係。 咁咪係啦。 佢每一個人都想爭取返嗰、個嗰、個掌政 下令同 埋。氹下佢囉。 佢就係覺得你 共產黨員佢都有優勢嘅啫，佢選係咪？不停好似查韦斯嗰啲咁样派钱，去帮嗰啲人嘅时候，佢个知名度一样高啦，因为资源喺佢手上啊嘛。 好啊，黄生，唔好意思啊，我哋要听新闻啦。 因为时间关系，冇办法啦，听日再倾过，拜拜。